期一至星期五上昼十点到下昼一点钟，放松快接人。早晨，早晨，礼拜三嘅早晨，我系梁继章。 星期三，我想讲俾大家听，我寻日成功捕获我最欣赏嘅男歌手之一。好开心，即刻开心翻，我系小瑞啊！ 2023年5月17日星期三，阿仔，孟强路劈梁师傅，誓要重建客家村。Coming soon， 梁师傅系咪我啊？ 系梁师傅。 好，今日 系冇记啊？ 梁师傅 画报以为咁， 我未讲完。梁师傅要急踢。小孟强，睇下点？自由不爱贪，绝对不贪玩贪着靓衫，不爱贪吃只吃撑，都已笑得灿烂。但你的臂弯，令我竟开始心里变贪，想你将你所有的爱摆进我。早上十点十六分，26度气温，相对湿度93%。天气不稳定，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到11:30，多云间中有骤雨啊！星期三嘅天气间中有骤雨，初时局部地区雨势较为频密，同埋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嘅偏南风。美丽数天气炎热，亦都有骤雨嘅。今朝出门口嘅话，等翻把遮就稳阵少少啦。听紧就系 Radio 2香港电台第二台。马师傅着好你的功夫鞋未啊？系咪想梅花桩啊？ 唔系啊，我想揾人帮佢 design 个 poster。 OK 喎，系啊 ，Alex 啊 ，Alex 啊， 系啦，起飞脚嘅， 起飞脚咁样系嘛？冇踢，梁师傅 系啦。 OK， 有嘢咁啊， 建客家村， 但系铲客家村系你嚟嘅上次，你话要铲低佢客家村系你人， 所以而家咪重建咯， 先铲平再起， 梗系 再铲再铲平， 冇破坏点会有建设咧？ 得，全靠你， 都系佢， 全靠你。最叻你， 梗系啦， 好啦， 仲使讲？ 今日咧，我哋嘅节目一样系丰富啦。首先咁讲啦，可唔可以预先张扬讲少少啊？就系呢个家居名啦吓。今日咧仍然会讲翻一啲同家居装修啊、美化工作。 今日讲炉啊， 系冇错啦，炉吓，主食 斜炉啊，系啊 ，personal， 又或者 professional。 都 OK， 都系两只要炉嘅。 呢个讲唔讲？ 系用嚟打边炉， 即系阿冰佢 打边炉，professional 先讲 professional， 再讲 personal。咁但系咧，佢由下个礼拜开始咧，成个内容咧又会更加广泛啦。咁、啊、大家留意住咯。咁同埋今日都有中医啊、取水啦，好犀利啊！ 咩粉？今日好多新粉啊！ 哦，系啊， 你唔知啊， 系啊， 净系炉都有咁多只啦。 咪咯， 系咪啫？唔好睇笑佢啊！系啊， 最紧要就系 只蛙啦。抽啲嘢出嚟， 蛙轮唔知咩炉， 蛙轮天炉， 蛙轮天炉 系啊！哇，升到最高就系蛙轮天炉啦， 系咯，梗系啦， 爱情最高境界 系咩？ 系啊， 唔知啊，唔识， 识 识咩啊？ 我唔识啊，所以 你识咩啦？系咯， 唔紧要啊，迟啲爱情又有嘢讲噶咋，所以大家密切留意。嗱，今日琴日咧，我真系 有好多新嘅 收到有个 fans 咧俾我嘅 PM 啦，佢话咧好开心有一个新环节，因为我哋琴日出咗个 AI baby 啦。 系啊， 虽然咧佢咁讲啦，我对 AI 咧就了解好，即系唔系好多嘅。 大家咁话， 但系就学多咗好多嘢。 梗系啦， 所以 日日新闻你有冇留意啊？全部都有 AI， 全部都系， 全部都有，所以我哋要急起直追。 冇错，甚至乎而家都话咧，希望可以立例去管制有关于嘅就系 ChatGPT 嘅嘢，因为其实个系可以影响到人类嘅未来 啊， 好严重嘅。所以一路都要留意住呢啲咁嘅新闻嘅时候嘅话，我哋当然要识多啲，我哋要拥抱呢一个 AI 嘅世界，我哋唔好惊佢， 梗系唔惊。 所以就要听住我哋嘅风骚发号人咧，都希望同大家一齐进步。我哋就唔会话企喺一个位度擎住咗，系咪？我哋希望可以嘅就系我哋身边发生啲咩嘢嘅话咧，我哋会系搜罗一啲适合嘅专家，同大家学多啲。 我话你听，我应承你，盲强升呢做 AI 盲强， 盲 AI。盲嘅 你而家系第几个 generation？ 我唔知啊， 佢倒褪咗后边， 佢连个 program 都未写 啊，褪咗上去。 人哋有 AI， 我就有 AI。 人哋第四代你都唔知道可以做 你嗰只系咪叫山 AI？ 都冇所谓啦。 好，系所以我设留意。 咁就好啦，因为嚟紧嘅话，我哋都会咧系咁稍稍会喺我哋嘅节目方面啦，有啲呢方面嘅调动啦，有啲新嘅嘢加入啦，有好多专家，有好多呢一方面嘅啲好朋友啦，会帮我哋去了解多啲。我觉得最紧要系要 keep 住咧永远都要对呢个世界感到好奇， 系咪 啊？咁先至得，冇错。 我记得咧，科技呢一样嘢，生活里边咧，人咧会融入啦。咁啊，最初咧。就會覺得啊好得意啊咁樣，慢慢發覺咧，原來佢哋快，即係變得好快。 係啊， 我講翻好耐以前咧，好耐以前啊，你有冇試過喺超級市場行近一啲嘅貨架，佢突然間同你講嘢噶？即係可能你 trigger 到一啲嘅 冇試過 播放，你冇試過 冇 啊？ 即係佢會播放，呢一個咧就唔知咩咩產品啊，乜乜物咁樣。 你嗰係咩超級市場 啊？ 我唔記得咯， 我真係冇喎， 你唔記得？ 有啊，佢會播放一啲片噶嘛。 哦， 係啊， 嗱，有個 mon 仔嗰啲， 有個 mon 仔，係啊， 就有，但係就唔係 你 行埋去嘅喎， 就嗌你先生。买唔买麦皮啊？ 请留步，请留步。 喂，如果 请留步， 如果呢个正啊， 我觉得 OK 啊。先生，夺佢即刻 scan 唔系，呢个第时可能会有， 真系同呢个 AI 有冇关系？ 嗱，所以呢个嗰日同我哋讲一样嘢好得意，系就问呢个算唔算 AI 啊？咪坐 lift 呢个又算唔算 AI？ 系啊， 我觉得呢一种系几得意嘅提问嚟嘅，即系我哋会反问翻啊，其实我哋日常生活遇到嘅呢一样嘢系唔系已经 AI 咧？ 嗯。冇錯啊，係啊，所以如果你講嗰啲咧，如果我一個人行過嗰、那個，譬如話賣麥皮，佢即刻 scan 到我，喂先生，你佢好似譬如話好似阿懶咁樣樣，你要食咩食咩，補充啲乜，咁我就覺得好正。 哦，即係佢幫你睇埋把脈，係咪 啊？係啊，係啊。 咁即係咪關唔關 AI 事咧？ 伸隻手出嚟。 但係我諗其實 Michael 頭先講過同 AI 係冇關嘅， 冇關 嘅。即係總之佢一經過佢就著，同埋佢播條片啫嘛，係咪？同你個本人冇乜關。 但如果你講嗰樣嘢 需要分析噶嘛， 真係要 AI。 但係你呢個就可能可能。有 可能真有， 但系佢啲嘢系咪真嘅咧？你又唔知嘅喎， 系 咁可能佢 rotate 咁播啫喎， 同埋可能佢真系专登卖广告。 系啦， 今日促销呢个麦皮， 对啊， 唔该你见到呢个凉麦皮，即刻叫佢买麦皮啊， 又或者叫做马麦子行咯，你又叫佢买另外一个味系嘛？又或者佢真系你系鬼行哥，咁跟住你又叫佢买士多啤梨味嘅，咁样系咪咁嘅意思？ 喂，就几好喎。 但以前就算冇 AI 咧，真系好土炮嗰啲机器咧，都有啲扮 AI 嘅。你有冇试过嗰啲咧？ 你想唔想知你第时个仔点样啊？咁样样， 跟住嗰啲我冇兴趣，嗰啲系玩意嚟， 嗰啲完全咧玩意嚟嘅， 系啊， 再早年咧，有啲咧好似磅重机咁样，就 系 跌出嚟，你今日个运程 啊， 又唔知嗰啲 最早嘅 AI， 最早嘅，其实呢啲全部都系求其跌出嚟嘅吓。 咁如果你咁讲法，即系 fortune cookie 就系啦，最早嘅 AI， 你食完之后嘅话，咪喺 China 睇嘅，就会派一个 fortune cookies 俾你，一打开嘅话，我就话你今日真系正。 喂，呢啲有冇几好玩啊？ 有 幾好玩啊！唔係，我覺得一路一路咁樣演變。 仲有咧，你有冇買過一個好似熬下熬下嘅？佢有啲浮出嚟嘅字咧，我，你今日係點樣樣咁？然後將我，你冇玩過？ 點解你玩啲我冇完全冇玩過咧？即係你行過超級市場，我又冇去過。係 啊， 呢個竟係咩年代？ 佢呢個熬咩啊？ 熬咩啊？ 嗱，佢好似一個波咁樣嘅，好似水晶球咁樣嘅。咁咧就咁咧，你熬嘅咧係黑色嘅。你一熬咧，佢浮一行字出嚟。你今日運程係點樣？ 咁你嗰行字係會變嘅。系嘛？ 会变，你再熬佢又第二样嘢。 佢会唔会闹你噶？唔好熬我。 系啊，跟住好啦， 放低我。 咁但系当然啦，你熬一次佢又好运，再熬下一次可能佢话你唔好喂。咁当然呢啲只系 即系你熬一支签咁样系嘛？ 我想问下呢旧嘢摆边噶？系咪任你熬噶？ 唔系，其实佢系啲精品店噶，你明唔明啊？买翻嚟， 我未，我冇见过， 你 玩 过？冇， 冇，冇，冇， 唔知听紧有冇人玩过啦？即系咁样，我熬咁啊浮一行字。 系你点解会玩嘅？边个同你玩啊？ 人哋送俾我噶， 人哋送俾你 噶， 系啊，我唔记得边个送啦。 肯定 系啦。但系佢个意念咪好似 fortune cookies 咯，即系你食个饼咁，你搣开。你其實都唔一定等於係就好運， 但我懷疑佢裏面可能都係譬如話一百句嘅， 咪係咯，露低啫嘛，嚟嚟去去都係話係得嗰一百句咯， 真係冇 同 AI 冇關㗎呢啲。 如果你同佢講，你成日同佢講，我就話唔該，你俾第101句啊，嗰只個 sorry， 冇呢個選擇， 你買個第二隻， 係喎，買只2.0啦， 呢個真係冇乜意思啊，我覺得係啊，借下自己 係啦。但係呢啲咩運程咧，你哋有冇玩過咧？雀仔占卜啊？ 你舊嗰只啊？ 唔系我只啊，同我只无关啊。 以前啊，以前 嗰只小鸟 系，我只佢跳出嚟， 系啊，真系 啱 啊， 即系呢啲我系觉得民间嘅得意嘅一啲小玩意。 嗱，其实好简单嘅，你讲呢啲咁嘅嘢，我可以咧，即系举一千个例。有一本书你有冇玩过？佢一本好厚嘅，好似圣经咁厚嘅一本书嚟嘅。咁跟住咧就系话 ，OK， 你念念咁样就喺度问一个问题，譬如可能今日就系你初恋，你就话我今日会唔会见到佢咧？我唔会见到佢咧咁啊。跟住你就喺你自己个本书度一揭，咁跟住咧佢就会 有好似有本咁嘅书啊。 叫做 The Answer Book。 同埋咧，佢嗰啲答案系周围排嘅，然后有一个窿吸落去啊， 冇隐约记得。你嗰度可能应该系龟版，我嗰 个系啊 乌龟版。 喂，呢个我勾咗好多。 The Answer Book， 咁其实就系你问任何嘅问题嘅话，你一揭嘅话，你好似觉得佢好似答咗你咁样，因为佢所有嘅答案都系模棱两可嘅，系你自己对号入座嘅啫，咁咯。但系你唔知点解啊？你当你好迷乱、好 confused 嘅时候嘅话， 就可以俾到你心灵嘅安慰。 真 系 咁样， 呢啲小朋友玩。 当你俾个理性咁谂嘅时候，其实佢有冇答我？佢冇咯。 喂 ，AI 有冇得占卜嘅咧？嗬，试下先。 冇，应该冇。 试下。 如果你喺呢度讲过嘅话，就系嗰啲嘢嘅话，其实基本上你系要佢喂佢落去，一路养 大 佢噶嘛。唔系大数据，唔系 AI。咁其实，但如果你咁样讲嘅话，佢系会 learn 啫嘛。但如果你话就占卜嗰样系未来嘅嘢嚟噶嘛，应该暂时未。 我一问下佢睇佢点答先。sorry， 呢个歌声 佢答你嘅就 都话要搞翻啲 AI 喺呢度噶啦。你第时一唔得嘅时候，我即刻唱歌。你揿 你而家唱， 咩唔得啊？ 唱而家唱。 边方面唔得？你唱歌。 我唱歌真系好鬼渣啊！系啊， 系 AI 唱歌。 我哋真系搞个 AI 唱歌都好。阿 Leo 话得噶。 系啊。即係嗰啲 AI 用咗啲某名人嘅聲音，係咪啊？你咪幫我講。 其實唔需要啊 ，Leo 話嘅。基本上而家大家去有呢個平台，基本上你會睇到嘅就係可能係阿陳奕迅嗰把聲去唱英文歌，唱人哋嘅歌，即係呢啲已經係整到㗎啦。係啊，甚至乎佢就係話其實係可以就係用你嗰把聲，跟住佢就係會去佢足夠嘅一啲佢嘅資料，即係你嘅把聲嘅資料，跟住佢就係話佢可以就係學你做節目咯。 咦，我諗到啦，你嘅鈴聲。我帮你录我把声，听电话，听电话，你婆听电话。 点解要录你把声咧？ 等你精神啲。 点解唔录我琴日撞到嗰个人嘅把声？ 系喎，又系喎。 俾人啦， 我又要。 话时话，我琴日真系好多谢嘅就系红爷啦，就系佢哋唱片公司嘅嗰一位嘅 PR 哥哥。咁跟住因为咧系佢叫我嘅，咁佢叫我就话你埋去同佢影相啦。咁样，我你知唔知我已经试好耐冇试过见到一个人，我 系 会心震嘅，同埋嘅就系你会觉得佢就哇有嗰种系咁样心跳嘅感觉咯。 我证实呢件事， 系咪？ 即系阿李婆咁巴闭嘅啦，平时佢第一次今日见到佢话成只 小 鹌鹑， 小 鹌 鹑 啊，真系 小 鹌鹑啊，真系。跟住今日亦都好多谢嘅就系 Austin 啦，佢就话埋去同佢影相啦，埋去同佢影相啦，咁样咯。 我就唔使好似我唔使好似你咁啊， 唔同。 佢走埋嚟同我影相， 我见到，我见到你哋大家之间都有互动添，我真系好唔抵得，我想撕烂你嗰张相。 到底呢个 系 咩？ 想知道系边个 咧？边一个咧？咁啊，揭晓咧，一阵间睇下点啦。 我哋拍张相上去咯，如果大家想睇， 好啊， 好啊， 系佢夜生捕获我。OK， 哇，咁你话你都讲得真嘅，好嘢。 所以应该佢会开心啊。 我服你， 佢开心啦。 好，各位朋友唔使羡慕，你都系野生捕获，因为马斯克经常喺街上出现嘅。 我寻日又有一个粉丝走埋嚟，声 生 声 生 啦，佢冇，佢话。我话点解你唔嗌声生声生嘅？佢话我唔系成日听噶。 唔得噶，呢个系我哋暗号啊！ 系啊， 我哋再重新讲一次啊！喺条街度见亲我哋嘅话，一定要叫声生声生，唔系唔好话我唔睬你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十点半，由张万健报道新闻。美孚新村日前发现一对有长期病患和行动不便的妇女死亡。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社区组织协会社区组织干事阮淑欣表示，希望政府加快步伐，制定照顾者政策，设立相关资料库，辨识高危家庭，从而定期关心他们，以及提供应对服务以及支援。他又说有服务机构会透过外展工作，发掘新个案，例如在街市设立咨询站，认为可透过这个方式接触有需要的照顾者。树人大学辅导及心理学系助理教授刘喜宝表示，外国有些城市会透过不同的政府组织和社福机构等制定名册，了解区内长者是否独居或双老。他建议如果长者正接受社署或其他部门的服务，当局可整合名册，以便找到他们并提供服务。廉署瓦解一个打假波集团，拘捕23人，包括球队教练和11名球员。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足总主席贝君奇说，由于在甲乙丙组的联赛范围比较阔，队数和场数亦多，较难监察，但现时已经有监察机构协助了解球赛有没有出问题，亦会加强管理和监察。他说足总如果发现问题，例如不正常赛果或球员表现，亦会探讨，但是未能令外围组织主脑绳之于法，足总亦难以调查，最终都要由执法部门处理。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及副系主任雷洪德说，相比起上一辈，打波或是为兴趣，但是现时年轻人的价值观有转变，或会做出不恰当行为。他认为应该在青少年教育、价值观和政策等方面作检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就一艘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事件作出重要指示，要求立即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开展救援，进一步加强远洋作业安全隐患排查和风险预警，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亦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遇险船员，尽最大努力减少人员伤亡。 事发在昨日凌晨三点几，一艘中国籍远洋渔船在印度洋中部海域倾覆，船上39人失联，包括17名中国籍船员，其余是印尼籍和菲律宾籍。多个部门加紧搜救，中国海上搜救中心将信息通报相关国家，澳洲等国海上搜救力量在现场协助搜救。中国驻英国使馆发言人批评英国前首相卓惠斯早前窜访台湾，强调任何借台湾问题搞政治show的企图都将以失败告终。发言人说卓惠斯到台湾进行危险的政治表演，这种表演对英国有百害而无一利。卓惠斯的挑衅之举已经引起中国民众强烈愤慨。发言人指出，一个中国原则是中英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的政治基础和重要前提，任何负责任的政治人物都应该恪守一个中国原则，而不是拿国家关系作政治操弄。发言人又说，当前台海和平的最大威胁是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对台独纵容支持，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任何违反一中原则的行径都会对中英关系带来严重后果。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初时部分地区雨势较为频密，有几阵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朝早11:30。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9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935点，跌43点，成交金额29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5点，跌5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91点，跌8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8元，升3.2；恒生中国企业68.46，跌1.2；百度集团127元，升2.7；阿里巴巴87.15，升4；南方恒生科技3.9，升1.2；中移动64.9，跌8；美团137.4，无升跌；盈富基金20.08，跌4；京东集团147元，升2；中芯国际20.85，升4.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6.51，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7，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7，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039点，升196点。港金报18,620元，跌咗1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34美元，卖出1,991.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翻龙翔道啦，咁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咧清理好，咁但系近住星辉豪庭快线咧又撞过有交通意外啊，咁影响到而家比较挤塞啦，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嘅，咁再重复多次啦，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对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咁呢一段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一段咧就车多少少，咁但系后少少近住星辉豪庭啦，快线咧又有 交通意外，所以近住星辉豪庭嗰一段开始咧，亦都系比较挤塞，龙尾排到去泽安村嘅，咁揸车朋友留意啦。咁另外龙翔道反方向去荃湾，近住黄大仙港铁站一段咧都系车多，龙尾就喺虎山道桥底。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新楼街；加士居道去红隧车龙喺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西行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慢车，龙尾就喺告士打道近住税务大楼。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挤塞，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喺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大角咀道由于有水管急收，大角咀道去澳海城方向近住狮哥帽街的慢线都是封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五月十七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港台电视三十一。 我哋嘅区议会本应系为市民街坊做实事，可惜过去被人捣乱破坏，冇办法正常运作。病咗啦！而家系时候令区议会回复健康，重回正轨，令地区治理更加完善。区议员向政府提出具建设性嘅建议，改善社区环境，了解市民心声，发挥好区议会应有嘅作用，完善地区治理，建设社区帮到你。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係最快樂嘅。不過最豐收快活就梗係聽香港電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點到一點豐收快活人啦、 啊！哇，好開心喎、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點到晏晝一點豐收快活人。 翻嚟我节目《风骚爆人》啊，十点四十一分啊！咁新闻里边咧，有个人咧就分享咗咧喺新加坡咧，有个揸车嘅朋友咧喺车上面摆张纸咁样样。佢其实咧就系、是、香港咧，有啲人都会写嘅就系、是、如有阻塞，敬请原谅或者留个电话号码咁样。但系咧，佢嗰张纸咧就针对一啲抄牌嘅哥哥仔啦吓，咁就请你看不到我咁样。咁啲人咧就当系笑话咁啊，摆上网啦，系一种幽默啦。睇唔到我，睇 唔 到我。 我唔觉得好笑喎、啊。唔系，有冇好笑？ 仲冇啦， 冇啦，都系佢玩下啫嘛。咁啲人，系啊，新加坡发生嘅。咁啲人就话睇到你先帮到你，睇唔到你帮唔到你啦。因为有时当你有事嘅时候咧，吓，无论发生交通意外啊，有啲咩拗撬啊，咁就需要啲制服人员嚟帮手啦。 全部都系有车 cam 噶啦，呢啲嘢 系啦，而家真系多咗好多嗬，就已经唔需要再拗啊，有乜嘢啦？以前冇咁多车 cam 咧，就仲可以喺度，唔系你撞我，我撞你 啊，古古惑惑啊。 喂，如果你讲话即系要幽你幽默咗，我觉得你上次嗰个我买俾你个牛肉干好笑啲。 哦，俾人闹啊， 咪就 系 咯。 唔系你嗰个好笑好多，你嗰个好笑好多，真系牛肉干。 我先买咗牛肉干之后，跟住你摄落去，即系俾你俾人闹精啊！呢个世界真系非常 精人 好公道， 出钱 精人出钱，笨人出手。 系咪嗰个几好玩咯？ 嗰个好玩，嗰个好玩，我觉得系嗱，佢又有个胶袋 嘅 吓，就 即系扮到 取其意思嘅，真系一个牛肉干。咁其实佢系一块牛肉干嚟 嘅， 但系佢喺出边嗰个包装纸嗰度咧，就系有一张我哋嗰啲即系泊车 违 例泊 车 嘅告票，去包住嗰块牛肉干。咁跟住咧，你就可以将佢咧就咁样拎出嚟睇嘅时候系好似嘅，因为落雨嘅时候嘅话咧，我哋嗰啲咁嘅违例泊车嘅牛肉干咧系会 有 个胶袋包住，跟住先再摄落去你嘅嗰张你嗰个水杯嗰个位嘅，咁跟住我就见到我好得意，咁我就买咗几个，咁跟住我就话喂，不如系嘅话咧，整蛊加居名啦，其实佢谂都谂到啦，有乜理由会拍喺香港电台俾人抄啫？咪咯，谂到嗰个又咩嘢，又叫你做，你又肯做，真 系 做，真 系 好开心。咪咗大家开心。 系啊，我仲有整蛊埋阿潮潮咧。 系啊，潮潮都有份，系啊，冇错冇错，因为两个揸车嘛。 系啊，咪爬唔嚟啊嘛，大摇大摆咁嘅啫。 但如果喺街，可能佢真系会以为系我，即系如果唔系一个私人嘅停车场， 我会啊， 可能都 会啊。 不过当佢打开，佢当然知道就系只一个玩笑。 但系而家应该就唔系好似噶啦，我见到而家嗰啲好长赖赖咁一条嘅。 哦，系， 即系佢嗰啲抄牌嗰啲啊，系我最近抄咗钱，因为 我都有抄啊，最近 我见到嗰只咩 事啊？ 拉一条，我冇嘅，咁我冇啊，摆低，我谂住摆低嘅就好快上去买条鱼，点解落嚟嗰时条鱼300几蚊啫嘛？ 唔 系得贵鱼食咯， 系啊， 你 咧 就漏， 我点样啊？ 系啊， 唔系我抄啊，我屋企人俾人抄啫，其实个长拉拉接埋。都系等于 就 都 系 长 奶 奶， 系啊！佢而家好长一条嘅， 揸车小心啲吓。 Letting me down, if I climb the highest mountain just to hold you tight, if I say that I would love you every single night, would you ever let me down?Well, I'm sorry if it sounds kind of sad, it's just that I'm worried, so worried that you let me down. Because I love you， 由 Shakin Stephen 嘅呢首歌曲，10:47，带嚟另一个环节，网上情知，经典重现，周润发。 周润发无人不认识嘅一个著名演员。近年喺大小街头依支丛林山径，大家都以野生捕获发哥为一大乐事。演而优则唱，演出方面咁成功啦，喺乐坛都曾经留低过唔少个足印。可能反响冇喺电影方面咁大，但喺乐迷心目中记得嘅作品仍然唔少。纯搞笑嘅一只快歌，包括有呢一首歌。自从林子祥有十分十二寸之后，佢有呢一首十二分十分寸，周润发。 人其实天生快活贪玩，原没有高速，只有笑颜。不需有人赞，只需我亦觉好玩。 拍过无数感人电影的他，爱情电影就拍过了，情歌的演绎又是怎样呢？曾经发行过的一张正式专辑，主打歌曲同名歌曲《旧情人》。遇上旧情人，想起旧情人，里面的种种感受，歌词里面描写得淋漓尽致。 如今跟你又追透一种他生的感觉，心底默默流。如果当初从不分手，人生一起怎么走？可惜当初的一切已回头，也许那天太早分了手，到了这天却开不了口，始终都不知道以后。旧情人是个道道最好。

迷咗佢未发啫， 未发啫， 你快过我， 好爽啊！ 系啊，好嚟，翻嚟我哋今日话题，佢哋话问你系咪今日讲 personal 定系 professional？ 系啊，今日 咩炉啊 ？professional 讲炉 啊， 讲煮食炉啊嘛，炉炉紧扣。 好嘢， 好嘢，嗱， 我想讲讲多个题话，你头先咧，你咪讲翻上次咪搞我张牛肉干咧， 仲喺度， 其实咧， 怀恨于心， 我一路都 keep 住喺度。 未食啊？ 你要食噶，里面有牛肉干噶。 食你个头！我而家系要喺街度，因为点解要仲要带住几个月咧？我喺街度撞到我啲 friend， 我就摄翻到度嘛。点知但系几个月我自己喺街度行，我真系揾嗰啲 friend 啲车，仲未揾到。 揾到。 但系而家你会留意咧，其实个牛肉干唔系咁嘅样噶啦。系咪啊？长条形嘅嘢嗰啲系 唔系啊？我而家我理得佢啊！总之我净系要搞翻佢啫嘛！我理得佢长条正方三角， 搞咗就开心啦！总之搞就开心啦！ 系啦、啊，我要将 好开心， 我要将我同富建立翻喺你身上啫嘛！ 将痛苦转移， 我要为自己平反。 嗱、今日你自己搞自己啦吓，嗱、你冇时间啦，再搞。 好啦，嗱，我哋今日咧就系讲下啦，即系明嗱，其实食咧 自己炒开晒。 就咁， 我想接佢啊！ 有冇搞佢啊？好啦，明火煮食同埋电， 即系讲炉， 讲炉 啦， 系啦， 电磁炉。 好啦，咁明火煮食就成日都系讲紧煤气煮食啊，石油气啦，嗰啲我哋大家都识噶啦，我嗰度唔花时间去讲啦。好啦，反而咧电磁炉咧，嗱，其实电磁炉好多系其实系一个统称嚟嘅， 系咩？ 電磁爐真正細分咧就有電陶爐同電磁爐， 係、哦、兩種嘅。問下佢啊， 唔係好啦，而家就解釋下啦。嗱，好啦，咁首先電磁爐嘅發源原理就係透過個線圈產生啲，簡單啲講啊，產生一啲電磁波， 磁波 係啦，然後就令佢發熱嘅。 哦， 好啦，咁電陶爐咧係透過紅外線加熱發熱嘅，即係話電陶爐咧係入你著嗰陣時候咧，你見到佢有個紅色圈嘅，然後透過紅色嘅熱力去加熱嘅，咁、 哦、 所以係兩種唔同嘅、 啊。 好啦，咁器皿上咧，咁電磁爐咧就一定有特定嘅器皿嘅，啲煲啊所有嘢咧唔係個個煲都得嘅、 哎， 好似瓦煲啊嗰啲又唔得嘅。 係啊， 咁但係電陶爐就乜煲都得嘅。 我煲唔到湯啊。係 啦， 瓦煲煲湯煲唔到。 電陶爐乜都得嘅。 哦，反而係電陶爐嘅話就係瓦煲啊嗰啲都得嘅。 乜都得嘅。好啦，咁但係電磁爐你話咁、哎、我點樣識分啊？咁一般喺出面買煲咧，佢寫明㗎啦。如果佢係用得電磁爐，會寫咗嘅、大部分都。就算唔係咧，你屋企啊，我而家屋企有個，我知唔知道得唔得咧？你揾個攝石攝落去，攝到就得㗎啦。 係，係咪其實如果大家都可以嘅，就係佢有個圖案㗎嘛。 係， 如果係電磁爐嘅話，一個 轉 一個 暈。 但係屋企好少有粒攝石喺度啊嘛。 嚇！咩啊？嗱，所以話你冇煮開嘢咧。你一般啊喺個雪櫃嗰度啊，會貼住啲紙啊嗰啲，就有塊攝石片咯。 梗係冇。 唉，你咪冇煮嘢咪冇咯。 去買啦，我送粒俾你啦嚇。黐雪櫃嗰啲啊嘛，我知。 係佢唔係佢係佢次次一出場就搞我，但係中場咧又俾我 KO 翻佢嘅。 咁好睇嘛啲拳賽， 反殘化啦，死都反殘化。 一個打猛拳打死，有咩好睇啫？ 佢咪猛拳叫猛強。 咁關於安全性咧，电我自己觉得咧就电磁炉安全好多嘅、因为基本上叫电磁炉冇热力嘅， 啱 吓咁啊，但系电陶炉咧就你千祈唔好摸落去啦，即系手都辣熟啊，咁呢个系个分别啦。 哇，好危 险！危险啊！咁你煮食炉即系煤气炉，你都危险啦。 咁佢都 危险 啊！ 你都唔会 叫你自己揾个手落去嘛？ 咁当做你咁变咗咧，如果你电磁炉咧，基本上咧你个厨房嘅温度咧就冇话提升嘅。啊、即除咗你煲嗰啲嘢就有提升，如果个热力咧，个厨房咧就会好好多嘅。好啦，咁我哋成日都讲啦，悭电呢个问题啦吓。咁啊，无论电陶炉、电磁炉咧，都会悭电过煤气、石油气噶啦。咁只不过咧， 吓、煤气、石油气唔用电噶、哦。 唔系即系我讲， 你死 大家， 咁你衰啊！今次你衰啊！ 咁专业啲，煮食成本，煮食成本系 捉到啦， 落到电池内，悭电嘅煤咁样 ，O 唔 OK？ 好， 咁我明啦。 好啦，但系咧，我做咗啲再专业啲嘅细分俾你听。好啦，电以一公升水计，电磁炉大概系。三分钟 就煲熱佢，一公升水就大概用 0.1 瓦電， 是 電陶爐就9分鐘煲熱就用 0.23 瓦電， 嗯哼， 即是說你看到個電池爐就會快過電陶 爐 煲， 如果明火呢， 明火就其實明火快的，我想明火大概是4-5分鐘左右啦，即係佢兩者之間，但係就冇電磁爐咁 快， 係啦，係啦，好啦，咁但係咧，永遠咩都有好， 有 唔好嘅啦，好啦，咁如果你話我煮即係整嗰啲餸咧，係燜啊、燉啊、煲老火湯啊，咁就一定係電 磁爐、 電陶爐好啦。 哦，電陶爐，因為可以用到我哋嗰啲瓦煲。 系，唔系？除咗呢个问题之外咧，佢系可以真系有慢火 哦，慢煮 嘅方 法。我话俾你听 咧，其实电磁炉咧，嗱，即系除咗而家有啲特别啲啦吓，其实电磁炉基本上系冇慢火嘅。嗱、 嗯， 你留意一下， 即系得一种火嚟。 我都觉得系啊。 其实系大家有一个，我话俾你听，嗱，你去打边炉就知噶啦。你教慢火，佢会点啊？ 佢会系 滚一滚， 滚跟住就 停一停， 停停。系啊，滾滾我好憎佢呢个 function 噶。 其实根本上佢就系冇慢火。即係舉個例，佢要你個熱力係要我要50度咁先啦，咁佢咪 開下熄下，開下熄下， 熄下再熄下， 即 係佢 一到50度啦，佢就熄啦，係嘛？跟住佢就變咗49度，佢又開翻，跟住佢又係啦，不斷咁樣又開又熄又開，我好唔中意呢個。 所以咧，如果你係燜啊老火湯咧，你啊真係玩死㗎啦，即係因為佢一嚟嗰下就其實係。是最高温，只不过 熄咗佢， 熄咗佢，再开翻啫嘛。所以咧，如果你屋企啊，我都系中意即系燜啊、炖啊、 煲 个萝卜 汤 咧，咁我就话电磁炉好啲， 电陶炉， 电陶炉好啲啦，系啦。咁啊好啦，咁但系 陶炉会无功。 嚟啊嗱，嚟啊嗱，嚟啊嗱， 佢唔系佢唔做唔得嘅，佢唔做唔得嘅， 你唔好咁啦，难得阿马兰炉。有马兰奴， 佢唔做唔得嘅，佢啃住个嗰啖痰， 唔舒服， 系要吐咗出嚟。佢而家系爽晒啦， 我 即刻 喷 口。好啦，好啦，但系咧，嗱，我会即系讲多少少啦吓。其实咧，而家嗱，其实嗰啲电磁炉咧，佢叫全桥式，但系有啲。電磁爐咧叫半橋式，半橋式就真可以教慢火、快火啦。但系咧，我覺得個技術都唔係太成熟，咁咧佢啊會維修啊、內用啊各方面都唔係咁理想嘅。咁所以 電磁爐你講 電磁爐係啦。咁但係咧，而家咧好多喺出邊買咧，已經佢哋就明白呢兩者個好優點唔好咧。而家好多嗰啲爐具鋪頭咧，兩個爐頭。一个系电陶炉，一个 系 电磁炉。 哦，即系你中意拣咩拣咩。 系啦，你煲汤就用电陶炉无功系咪？ 系啦，你要大火煎啊，即系咁咁，你就用个 会好好啊。如果系咁， 系啦系啦。咁咧嗱，咁但系一样嘢咧，又系要大家要注意翻少少噶。好啦，咁佢个电磁炉个功率越大咧，个火数越大嘅。好啦，咁出面其實咧，如果你打邊爐嗰啲爐咧，就係100火。 嗯。 咁但係最大咧，其實而家出面咧係1萬火嘅。 哇！ 唔係，咁你好少嘅，好少，好少用到1萬火嘅。但係問題咧，出面咧好多時咧就你大家誤啊，出面咧如果用13V 計啊，13V 計，咁一般咧就係用最多可以用有2800火到嘅啫。好啦，咁当做如果你系要买，即系出面有好多电磁炉咧，系大过2800火噶。 嗯， 咁嗰啲咧系一定要用20A 噶。即系如果你即系好多时我哋做工程咧，好多即系唔熟嘅朋友咧，就又唔同我哋讲，咁啊自己又走去装，即系买嗰个 插座， 插佢，系插 然后又发热，又发胀，又唔得，又呢样那样，其实咧就话你一般13A 计。其实13A 就最多可以用到嘅2800火度啦，咁、 哦、 但系如果你个炉你个电磁炉大过2800嘅咧，你就一定要用大啲嘅火数啦。 咁我点知啊？ 佢有个炉，佢买个炉有 我知啊。咁但系我唔知道我自己屋企嗰个嘅系即系13A 啊，定系20A？ 正常咧， 你 冇特别同师傅讲咧。一定是13A 的啦，即係全屋不會無端端俾佢20A。 如果我得13A 嘅，咁跟住但我買咗個需要20A 嘅先至可以推得動嘅話，咁會唔會插落去嘅話，我係唔著 嘅。嗱，幾個可能，一直情唔著，二著咧，其實咧，我呢度你問呢個問題問得好嘅。 就算着咧，其實佢只係俾到2800你嘅啫。 哦，佢去到最頂榜嘅你係咁多。 但係更加危險嘅就係你條線，你嗰條整條線會發熱啊。 係咯， 會漲。 因為 但你唔知 咁多過先過到啊嘛，即係電咁多先過到啊嘛。 同埋呢一樣嘢咧，最緊要注意咧，就千祈唔好用拖板賴拖板，即係、 哦、 好啊！你打邊爐咧？我教你啦、 嗯， 打边炉你真系，哎呀唔得啊，好远啊，要拖板咧，插头头位， 嗯， 搭头位最好二三四嗰啲唔好插，唔、 插、 啊， 就 插 其他嗰啲插满佢， 唔系先，唔好用住先啦。嗱，仲有一样嘢咧，嗱， 正经啲好唔好啊？ 嗱，当仲有一样嘢，就算你买个四千火嘅话，你两个炉头一齐着咧。其实佢唔会俾到两个四千火你噶，系、总之就系四千火分晒两个嘅啫、 嗯， 所以有阵时咧，你会发现咧，啊，点解我两个一齐着嗰时，哇，有个煲汤好似滚都唔滚嘅，咁我嗰边煎嘢就 抢 晒， 系啊，呢个发觉好邪噶，鸳鸯锅咧永远都系清汤嗰边唔滚噶， 唔系啊，所以就点解有啲炉要去到一万啊，就系、是、因为你二千八，佢就系攞嗰二千八分咗两炉，如果你买懒叻嗰啲，仲话买三头，你三个着。算咪二千八分三嘅咯， 咁就奀啦。 系啊，咁你嘅冇力噶啦， 唔怪之得啦。 系啊，冇。 但系如果跟你头先讲法咧，你买到咁大一万火咧，即系话你所有你屋企嗰啲插头又有相应改翻，系咪？如果唔系你咪有事咯。 系啊，其实咧嗱，我一般咧嗱呢度咁样同大家朋友倾下，其实咧我就建议咧，每一个重新厨房新装修嗰个煮食炉底咧，唔好谂啊，眯眼装咗二十火先， 系 因为就算你而家用紧煤气。你将来都有机会用翻呢个电磁炉，系嘛？咁你变咗咧，你就一定系安全好多。我到我要嘅时候，我都有 选择。 如果唔系，你就冇得选择啊嘛。 明哥，明哥，咁如果我而家发觉就话，我唔知我屋企嗰个厨房嗰个系咪二十瓦嘅？咪二十咩？二十瓦系啦。咁如果系嘅话，我系咪净系就喐换咗嗰个插头就已经得？定系要拉过晒全屋？ 写个字写住二十 嘅线嘅， 喺个山边写住二十，系咪 真系好想问呢个问题？ 梗系要成条线拉过啦，你嗰条都唔系。 咪好大工程咯， 笑人啫，咁佢唔明。 咁好大件事喎， 系咁大工程咯，咪拆晒咯。 你啱啱嗰条问题好小强啊！ 咦，你兜个弯，兜个弯嚟踢人喎，好 样样。我用翻煤气， 行咗路最开心 啦。系啊，冇错，好开心啊！今晚都瞓得着啊，真系。 好啦，你咁容易瞓得着。 其实梁继章就永远都喺侧边。 系啊，执死鸡啊！ 即系好似我哋小学打交嗰啲同学打交咁啊， 打佢打佢 打佢， 唔系你边间学校会打交噶？ 你咁噶，快啲继续嗱，冇时间啦， 自己搞自己，自己搞自己。 好啦，嗱，其实咧，同埋咧，我真系强力建议咧，啲如果老人家即系屋企嘅老人家咧，就尽量即系改翻做 二十。 电磁唔系啊，电磁炉或者即系电陶炉都唔好用啦。 O K， 电磁炉 安全， 最 安全， 因为都系热啊。 系啊，因为即系比较安全啲，同埋唔会烧着啊嘛。咁即系呢个我自己觉得就会。 但老人家好中意帮嗰啲老火汤噶，最中意佢哋最中意煲老火汤。 系啊，咁就即系睇下尽量同佢倾下咯。如果即系极其量就真系俾一个电磁炉一个电陶炉咯，系嘛？不过咧嗱，咁讲真咧，如果你话好多时我哋成日都面对一个问题就系话，哎呀。够唔够镬气啊？吓、够唔够镬气嘅问题啦，系嗱咁咧，我即系话俾你听咧，其实我真系好中意煮嘢食咧，我对于呢方面我真系有研究咗嘅，系、即系真系好似用明火煮食咧，系镬气好啲嘅， 争好远啊！ 不过而家有我自己有一个解决方法，就系而家有啲锅啊，嗰啲咧，佢个受热力咧系可以去到话咩400度。即系佢可以将个锅即系吸热个能力咧，可以大提升嘅。咁、我就真系去 试下。 唔系我真系逐个去。 你讲紧嘅就系其实你要买个锅，或者你买个锅，或者系相应嘅嘢。系佢个吸热嘅能力嘅话咧，佢比较高，其实就可以能够做到嘅就 系 用明火嚟煮食嘅嗰一种嘅锅气啦。 系啦，咁 佢帮你翻译嘅。佢帮你翻译， 我发觉我系一个职场翻译，你两个倾偈我又要，佢讲 你衰，讲嚟讲去，我要帮你翻译，开翻张单俾佢，你今日张单俾佢， 而家佢变咗只钳奴啊，钳奴之计， 唔争你今次。 讲嚟讲去， 即系其实咁就得噶啦，系咪？咁都好啲。嗱，我几惊你头先同我讲嗰阵，其实咧，我就系喺坊间嗰度发现咗有一个锅，不过要卖40,000蚊。 唔系、哦， 我几惊你讲呢啲嘢。 嗰啲锅真系贵啲个，即系千零蚊啦，最起标。 我以为你要买嗰个炉啊，你知唔知师傅？ 嗱，如果话俾你听，即系嗰啲电磁炉，其实真系 电磁炉 咧，真系叫做。即係效果比較好啲咧，揦埋都5,000-6,000， 梗知啦。 即係你平你平嗰啲真係冇力㗎，即係嗰啲真係冇。 咁算啦，我用翻明火算啦，咁貴5,000-6,000蚊個爐。 唔係啊，但係問題咧嗱，即係你睇係點樣？如果我成日都話，如果我屋企你唔係成日煎炒煮炸，即係唔係做啲嘢咧，你真係買個電磁爐夠用。 普普通通 啊。同埋最重要就係個清潔啊嘛，唔係叫做零清潔啊。 同埋我覺得其實有時佢將佢箱埋落去咧，你嗰個。好靓啊！仲有你重嗰啲嘢，你唔惊，我知佢跣过嚟啫。 唔使兜起佢， 因为我系咁做啊！我好重嗰啲嘢咧，跟住我将佢跣过去隔篱。 系啊，然后摆个水溶垫咁样。 系啦， 同埋即系清洁好简单嘅啫， 又靓又干净。多谢晒明哥， 多谢晒。咁啊，自己作出最好嘅选择啦吓，因为每个家庭每个人嘅水量唔同啊。好， 电陶炉定电磁炉 系 咪？好啊， 由 professional 介绍。 是很 personal 的一个睇法， 你介绍自己是法伦天奴，别名是法伦天奴， 正名是钳奴。 下个礼拜留意住，家居明会有新的搞作，新的内容。OK， 大家点 半， 下个礼拜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11:30，由张曼健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11:10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话，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各委员今早收到今年的薪酬趨勢調查報告，據了解，在扣除遞增薪額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2.87%，中層4.65%，低層4.5%。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主席李律仁稍後會在記者會交代。公務員事務局常任秘書長梁卓文和政府經濟顧問梁永勝亦會出席。去年各級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7.26%，中層4.55%，低層2.04%。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公務員或一加薪2.5%。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第三屆亞洲醫療健康高峰論壇致辭時說，過去三年新冠大流行在全球範圍內造成嚴重破壞，展示出全球衛生合作至關重要，感謝醫護人員、科學家、個人和機構的堅持和致力創新，以實施公共衛生措施，以至開發新的治療方法和疫苗。李家超又說，全球危機終於在香港和世界各地結束，生活和商業活動正恢復正常，對此感到如釋重負。世界衛生組織早前宣布新冠不再構成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但是並不意味病毒永遠消失，必須隨時準備迅速應對各種公共衛生威脅。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公布，本港小學四年級學生在2021年第五屆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中得到573分，全球排名第二，連續四屆取得國際頭三名之列。排名第一是新加坡，得分587分，俄羅斯排第三，得分567分，國際平均分是500分。研究發現香港小四女生閱讀表現較男生好， 資訊類閱讀表現較文藝類佳。港大表示，研究結果反映，尤其疫情下，本港小四學生仍有足夠閱讀韌力，並沒有因疫情影響而退步。港大建議社會各持份者應該協助提供友善學前認知環境，以進一步提升香港閱讀水平，又認為親子閱讀培訓會是未來社會閱讀教育的重點，家長也都應該以身作則，做好言教和身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和有驟雨，初時雨势颇大，有雷暴。下周部分时间天色明朗，吹和缓偏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天气炎热，亦有几阵骤雨。现时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94%。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周1:3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83点，跌94点，成交金额40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9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47.2，腾讯最新347蚊升2.2，恒生中国企业68.26跌3.2，阿里巴巴86.9升1.15，盈富基金20.02跌咗1毫，百度集团126.5升2.2，南方恒生科技3.89。升了0.2仙，中移动64.95跌7.5，美团136.6跌了8毫，李宁49.45升是跌了8.5，京东集团147蚊升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7，日元136.48，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7，人民币6.991，英镑对美元1.24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084点，升241点。港金报18,610蚊，跌1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38美元，卖出1,992.0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由阿姑先提翻你，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沥源村系有交通意外，现时全线系需要暂时封闭，龙尾去到马场。另外跟进翻，较早前公主道天桥去翻狮隧方向，近住巴富街桥面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好，交通回复正常。另外提翻大家，因应城门隧道喺今个星期日清晨5点开始实施易通行不停车缴费服务，城隧一带会喺星期六20号晚上11:30开始分阶段实施临时交通措施，而去到星期日凌晨嘅4:30至到5点，城门隧道来回方向嘅管道系会临时封闭，以便进行关闭收费亭同埋更改交通标志等嘅工程。而受影响的通宵巴士和专线小巴路线到时候是会改经青沙管制区，而原本搭的士经城门隧道来往沙田至荃湾的乘客，因为改道的缘故，请选择改成市区的士。另外，黄色暴雨警告现正生效，天雨路滑，请小心驾驶。隧道情况，红隧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车龙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就在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空庄道桥面，漆咸道北过海就在温思劳街。 路面情况，港岛区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喺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龙尾彩虹村。新界区锦田公路近住七星岗来回方向都是车多繁忙，龙尾分别排在锦田油站和八乡消防局。封路情况，将军澳的环保大道是有道路工程进行，去回工业村方向介乎石角路至环澳路之间部分的中线是会临时封闭，经过要特别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物业管理业发牌制度经已实施，由2023年8月1日起，所有物管公司同负责监督管理的物管人员，都必须按法例规定持牌，才可以继续提供物管服务。快啲上物业管理业监管局网站 pmsa.org.hk 查阅登记册，睇下你物业聘用嘅物管公司攞咗牌未？迎接物管新一页，监管有道更专业。 Hello， 大家好，我系周柏豪。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觉得知足同埋感恩嘅人系最快乐嘅。不过最丰 show 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1点丰 show 快活人啦、 啊！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到晏昼1点丰 show 快活人。 专家时间。 彩晨， 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嗱，咁啊，上个礼拜嘅话咧，我哋讲到话拔罐呢一样嘢，因为咧好多人都有试过，咁而且咧就系我即系如果讲紧呢样嘢，我觉得都系博大精深嘅。 系啊， 好多嘢嘅话，你真系会发觉嘅就系我哋上集咧就一集讲唔晒， 系啊， 所以我哋今次咧就再继续讲一讲嘅就系拔罐，我哋剩翻嘅一啲，可能嘅原理啊、禁忌啊，又或者嘅就系话即系呢啲因为咧我有曾经试过拔罐咧，有一段时间我真系觉得系好舒服嘅，当然啦。上一集我哋都有讲到嘅就系，对于女仔嚟讲嘅话咧，有时就会麻烦啲，因为咧佢嗰啲印留喺你嘅背脊嗰度咧，实在系太耐嘅时间啦。咁但系咧就听闻好似话嘅就系，佢几时散啊？ 系啊，冇错。 又或者拔完之后嘅话咧，我记得我嗰个医师咧，佢都会望一望就，哇，今次你嗰啲淤血嚟嘅， 哇，即系颜色都有学问， 蓝色噶，试过青色又有，红色又有，究竟系代表乜嘢咧？今集我哋就同大家研究一下啦。 首先呢我哋再分别下嗱，为乜去拔罐啦，咁、当然啦，有啲人就为咗冇嘢㗎，我保养咋嘛，有啲呢我就因为唔舒服去做拔罐啦，咁唔舒服嘅话我哋就会透过拔罐嘅过程补虚泻实都可以做嘅，咁、如果喺个治疗立场，医师就梗係诊断咗个病人你係属于虚症，咁我一间呢就做拔罐就要用一啲方法帮你去补啦，咁、例如啦，补同埋泻嘅举喻先啦、如果我吸拔嘅力度舒适，但係时间又因为舒适㗎嘛，吸长啲时间冇问题嘅，咁、又唔会伤到个肌肤，啲气血又可以养强住喺嗰个位置嗰个部位耐一啲，咁呢个就为之叫做补啦。咁泻咧就可能佢又要用强刺激一啲，力度又要重啲，吸完之后咧嗰度可能有啲痛啊，或者个皮肉会有啲损伤都未定嘅。咁、但系又可以好有效地将佢个症状尽快短时间消灭。个问题嘅 系真嘅、因为你吸完之后嘅话系松晒嘅，成个人 呢个就叫做泻嘅手法。 咁我谂应该系次次都系泻啦，我 冇 我冇试过补咯， 我试过一次， 因 为 每一次我都系觉得我俾人打完一身 嘅。系噶嗱，咁、但系咧有好多时候就要好似我哋研究翻吸完个罐，头先讲我会见到有啲印啦， 冇错。 咁、譬如话正常你做得拔罐之前咧，就必要需要知道就系好大机会会有印嘅。咁、正常一个人气血畅顺，如果我哋吸个罐啜住喺一个位，咁佢都有机会会产生有一啲叫做红红地红红啊，啜住咧就好少起沙。你要推刮咧，佢先容易起沙。但系啜完嗰笪肉啦。 咁你就會譬如話變成有紅嘅現象。咁、 嗯、 如果我哋當咧吸力係要產生有個絕實嘅感覺， 嗯、 而時間嘅我哋停留喺度嘅，大約都可能要有十分鐘不少於嘅時間。咁、嗯、你吸完之後起杯，見到嗰個印係紅咗嘅，咁、 嗯、 呢個係正常，代表你嘅身體氣血唔錯。气血运行得好， 红色系唔错， 系啦，红色系唔错嘅原因，因为你真系啲血啜住吸住咗喺个位嘛，咁、 嗯、 你一松咗个杯系咪红咯、嗯？但系如果呢个人吸咗十分钟，佢就已经唔止红啦，系深红色嘅， 有试过深红色， 深红色嘅，咁啊系味道紫， 乳红色 系啦，未有味道紫，但系深红啫，咁、 嗯、 深红嘅代表咧就系、是、个人有热有火啦。系啦，咁即系话佢个人梗系充血得急啦、快啦，咁所以嗰个位咧就会比正常嘅咧就更红咯，咁、 嗯、 就为之叫做深红啦。咁、 嗯、 但系有啲人咧就吸完出嚟咧系紫紫地大红嘅喎，紫红红到发紫啦， 鱼咁样， 又争啲，佢又鱼鱼地咁嘅样，但系佢又望落去都系偏红嘅。咁、 嗯、 呢一种咧就系、是、叫做郁热啊， 郁 热， 紫红系话点郁热啊？ 郁嘅意思咧即系有一段時間困住啲熱喺個身體，嗱、 哦、 咁我哋用翻即係一啲現代嘅思維去擺落去諗一諗啊。如果正常嘅人血液係紅色嘅，咁、 嗯、 如果你個人熱啦，困住啲熱啦，你個血液裏邊就會黏稠咗、 嗯， 就啲血嘅顏色都會濃咗。咁、 嗯、 你如你本來就係已經係咁嘅情況啦，咁你吸出嚟個顏色咪都有機會會紫紅咯。咁、 嗯、 就反映出你個身體係鬱熱嘅現象啦。咁、 嗯、 如果再深一隻色啦。去到可能紫咯，咁、 嗯、 紫色咧就真系血瘀啦，血瘀。咁血瘀嘅含义系乜嘢咧？就系、是、血液循环唔理想。咁、 嗯、 唔理想嘅原因有好多噶。咁、 嗯、 你譬如话嗱，当我喺膊头，哇，捻下呢个人个膊头硬到石头咁样嘅，咁呢个就紧硬，导致啲血液循环唔好咯。咁、 嗯、 又或者嗰个人咧就唔系嘅，因为佢之前咧就扭伤，咁、 嗯、 啊只脚烫少喐啦，冇错。咁、 嗯、 一吸完之后嗰个循环唔好又会瘀、 嗯， 即系瘀嘅成因、嗯、人人都唔同，但系系紫嘅就肯定系同个瘀有关。咁、 嗯、 好啦，咁有啲咧就好似我哋先用颜色去到呢个紫色呢一个部分先。嗱，当然啦，而家通常大多数嘅人去拔罐咧、 嗯， 多数都系见到系啲透明嘅玻璃杯， 系 啊， 或者系胶杯， 呢个金鱼缸仔啊。 系啦，咁究竟你嗱留意要几样嘢？你如果望住个玻璃杯， 嗯、 哦都未紫，咁我咪吸耐啲咯。嗰、那个讲法咧，咁、 嗯、 就佢系以要整到你变紫变黑嗰、那个立场出发。這個、呢个咧，嗱、這、呢个立场咧就因为好多人误会咗啦， 觉得咁样先至有效。 冇错啦，啊都未够时间、啊，都未变色，都仲可以有排吸啊，咪吸多阵咯。 哦、 即系 我有嘢想问，一般其实个吸几耐为之标准？ 冇错啦，嗱，佢其实就要睇翻体质啦、病情啦、天气啦等等都有关嘅。 嗯， 譬如话头先讲到如果我去对于一个虚嘅病人， 嗯、 我用个力度、嗯，可能我用一个量化先啊，比如啊、 嗯， 我用十磅就已经够力噶啦，佢又觉得舒适嘅。 嗯， 咁但系如果对于一个实证嘅人士，我用30磅要强刺激嘅，咁佢先至有个刺激嘅效果嘅。咁、嗯、好啦，喺个时间上，如果我系一个用十磅力度作为一个保养嘅，可以吸15分钟冇问题嘅、 嗯。 但系你用一个30磅嘅力度落去又15分钟咧，就可能 over 咗咯。 咁 可 能散晒， 可能你3分钟就已经够要收工噶啦。 哦， 咁但系我哋就系应该有个思维，有个设计，不论力度同埋时间都要计算咗啦。咁、 嗯、 然之后就去吸啦。咁、 嗯、 好啦，我哋嗱，而家我哋退一步，用另外一个谂法先。有啲拔罐咧系竹杯嚟嘅，竹筒疗法。其实都一样嘅啫。咁如果我已经用咗我头先嘅设计啦，嗱，我而家攞个竹筒，我吸落去嘅力要问翻嗰个人，佢觉得舒唔舒服？ 嗯、 唔痛定系有啲痛可接受嘅？咁好啦，吸住咗大约5分钟、10分钟，咁、 嗯、 我准备起杯。咁起之前嗰1分鐘，我都冇睇到隻杯裏面係咩顏色、咩狀況㗎嘛。 係啊，你話個竹杯睇 係啦，如果竹杯就睇唔到嘛。係 啊。 咁但係我係用我嘅設計個力度同埋個時間係10分鐘做完啦。 嗯。 一起個杯冇變色。 嗯。 咁呢個就可能代表住呢個人本身就係氣血不足。 嗯。 有風有濕。 但是哇变黑色啊深色的咁呢个人就血瘀啦。咁、因为我唔系睇住个颜色嚟做人嘛。 啊、 但有好多呢就系吸咗个杯一路得闲就望下未变色喎。 会煮饭咁样。 係啦未变色喎。係都要整到佢黑係都要整到佢紫先至好似好过瘾咁样嘅心情呢呢、這个就是錯誤思想。 其實會不會是同個病人都有關呢 是啊。 即可能有時他自己都會覺得就是上次我找取材那些沒料到啊。 是啊。 是 啊 是 沒變色 的。沒變色的。 三分鐘就掹了出來。 所以這個這些就變成了以前呢回去國內去按摩他通常就說譬如說老婆你揼兩拍他就送一個項目給你 是、啊、 就是做拔罐 這麼清楚的取材 我們那年代都有想去體驗一下的嘛、 啊、他一定說你拔罐 是啊你不得啊你 啊啊啊啊啊當然結合了拔罐呢是會幫你做完按摩之後再加強那個放鬆效果好、但是呢往往呢按摩師他們原本呢都是學過很有經驗、但是客人也都有一种错觉俾个按摩师，喂，你攞咁大盘嘅杯嚟，做乜嘢咁悭？做乜唔同我吸多两只上去咧、 嗯？ 又唔使使多几多钱嘅？ 系啦，个感觉唔 咁其实按摩系啦，个按摩师其实就为咗你出发， 系做俾你睇。 但系咧，佢就变成咗好似一个下人。你话要做，咁佢唔系点啫？一阵你投诉我，唔通我唔做咩？ 系啊，贴士都冇啊。 系啦，咁佢咪好啦？你想点啊？嗱，我帮你吸顺佢啊，有肉都同你吸，有皮都同你吸， 我额头都吸一个， 真系会。有呢个意见， 我相信 咁好啦。后屘咧就搞搞下咧，就变成咗啲按摩师都唔讲咁多啦。总言之，就系 吸啦， 系啦， 或者攞四个出嚟就算数啦。 同调翻转，有阵时候医师咧就有医师嗰种嘅角色， 嗯、 我认为系要两只就两只搞掂， 唔、 需要三只， 系、 嘛？但系按摩师有阵时又无奈，咁佢啊个客又俾面色佢睇，点咧？你吸唔吸啊？跟住投诉啦，咁样，即系所以咧啱嘅系好多时候有机会系反过嚟俾个客。就影響咗嗰個做法， 個判斷 係啦，會影響咗。咁、但係啦，當然我哋講翻啦，如果從頭先咁多種嘅顏色裏面咧，若然我哋唔係刻意做到佢咩顏色嘅，咁、我哋係因應吸完之後所產生嘅顏色嘅變化去評估佢係咩矛盾嘅問題。 嗯、 好啦，當你今日吸出嚟咧就紫紅色嘅、四五日之後你啲皮膚開始改善啦，咁、又再做第二次，第二次咧就咦，今次又係一樣嘅力度、一樣嘅時間，但係個顏色。已经冇上一次咁暗咯，红翻啲咯，再做多两次，佢嗰只红咧又冇咁深咯，又淡翻啲咯，咁就即系一次又一次地将你身体嘅矛盾平衡咗啦。 哦， 咁你就系从个嗱，你系咪自己睇下上一次系吸咁耐，又系咁嘅力，点解黑掹掹？今日又系咁做，点解已经冇咧？ 又系嗰啲位， 但系你又觉得系真系松翻咯噃，咁啊即系代表有效啦，成效。 有嘢问， 系慢慢逐过嚟。 系，我想问下啦。正常隔几耐去做第二次拔罐咧？即系有冇哇？你冇得嘢日日去噶？ 嗱、如果系按照住个病情，如果系病，甚至乎日日去都得嘅， 只系 日日去 都得 嘅。但系因为嗱、如果你当咁讲，我而家肩周炎，咁、你同佢吸个膊头。你所有皮肤肌肉你都吸晒，咁、你根本听日都冇一忽好肉可以再做。 嗯、 但係你好啦，一个礼拜后先嚟做第二次啦，咁、你呢六日你又 hold 唔住个效果，咁、你就只有呢就係唔用尽晒所有嘅区域，係、啦，我就係用一二三区留返四五六七八区唔用住，咁、就听日就用四五六，后日就用七八九，大后日就用返一二三，呢个係一个设计，你要无落，你要围住佢嗰个持续性。治疗先至有效，呢个系目的嚟嘅。但系如果唔系咧，你啊调翻转啦，呢个人我而家呢个礼拜要出门做嘢都嚟唔到治疗，我可唔可以今日做 劲？要着露背 装吓，咁啊露背装唔做添啊？ 唔系噶，有啲有 好肉酸嚟 就 唔 系， 就 因为咁样嘅话，有好多人都报道佢啊，拔完罐之后着露背装啊， 咁啊呢个 又好嘢，好嘢啊，全部系咁影佢啊。 系啦，咁即系话咧，如果有啲人咧，佢啊出去做嘢，咁佢刻意咧话。醫師就知道啦，嗱你呢個禮拜都唔需要再吸第二次住，咁、索性係咁，我今次就同你吸多啲，等你希望可以喺呢個禮拜又鬆啲，咁又同埋咧就唔需要擔心話個皮膚冇得再用啦。嗱呢一啲咧都係吸嘅即係次數啦，所以保健嚟講咧，可能講緊一個禮拜至十日。就做一次都 OK 嘅，咁、若然係醫療嘅，就要視乎在病情嘅輕重啦。咁、但係通常同一忽肉做完之後，仲感覺譬如話手摸落去個皮膚，仲好似有啲凹凸鞋鞋地嘅，即係未完善修復啦。 咁我哋就唔再喺嗰個同一個位置短時間再做， 嗯、 要佢有修復嘅現象，唔代表佢嘅顏色要退曬、 嗯， 但係未退曬，但係皮膚表面修復都可以再做。 明白。 係啦，咁啊，譬如話啦，有啲人咧啲色咧就好慢嘅退得， 係啊， 有啲人好快嘅，咁呢個就睇下你本身個氣血現象。 嗯、 如果你個氣血係旺嘅人咧，佢快退啲、 嗯， 三四日都可以退。 嗯、 有啲人咧，我哋睇過有一個病人，佢一拉起件衫，我咦你呢度瘀咗一笪。佢話係啊，我以前去做過拔罐之後嘅，我 到而家都未 係，我就問佢幾耐，佢話一年前。 哇！ 咁我一年前又耐咗啲喎，咁樣佢就佢唔係成個圈，佢係有個月亮咁嘅形狀。 係啊，有時都會間中有。 咁好啦，咁佢都會問話，咁醫師點解我咁耐都唔退咧？ 係啊， 係咪咩傷？ 同埋喺邊個位有冇關係啊？ 有都未必絕對，邊個位都差唔多嘅、 哦嗯。 但係個問題係咩咧？嗰、那個局部就係、是、嗱，你今日嚟睇症都係嗰個位唔舒服，咁、 嗯、 即係你嗰個局部本身都係個循環都係差，咁、 嗯、 所以你循環差嗰、那個色素沉著嘅現象帶走效果唔好、 嗯。 若然你多啲運動嘅，或者你又熱敷下嘅，或者你又搽藥酒嘅，咁佢咪會快啲退印咯。咁呢啲就係反映出個體質問題。咁、 嗯、 所以咧係有啲人會退得慢， 嗯、 有啲人就退得快。咁有啲人咧就唔係個顏色嘅問題啦，甚至乎可能會起一啲水泡啦， 或者血泡、 血泡啦，係咪啊？呢啲都係常見嘅。咁、 哦、 但係引致嘅成因又要睇幾樣嘢，佢、 嗯、 會唔會吸嘅？过程个时间太长，同埋吸拔嘅力度太重。 哦、 如果排除咗系唔合理嘅时间或者力度，而产生嘅水泡同埋呢一个血泡咧，就水泡主要系个人湿重。 Okay. 血泡咧就系个人火重得紧要、 嗯， 通常都系重得紧要，所以佢就会逼咗啲血或者逼咗啲水系离出咗个经络以外啦。咁、 嗯、 所以就会有水泡同血泡。 会唔会两人一齐嚟噶？ 都有机会，会有机会，系会有。咁啊，咁啊唔怕嘅，最紧要就话有咗呢啲泡咧、 嗯， 我哋就尽量。可以避開唔刺穿佢，咁、 嗯、 就唔會咁容易感染到細菌。咁、 嗯、 但係有啲人鍾意著衫總係摩擦啊，會穿咗呢、 嗯、 就總係要搽返啲少少凡士林去保護住個肌膚，或者黐返塊膠布，同埋唔好濕水，避免細菌感染。咁、就複雜啲囉。 所以我正係想問嘅就係、是如果我要做完拔罐之後嘅話、我應該要點樣護理我哋嘅皮膚呢？同埋嘅就係幾耐之後先可以沖涼呢？ 明白。 我每一個同我講都唔同嘅，有啲就係話你翻到去半個鐘頭之後你可以㗎啦。 嗯， 有啲又話唔係嘅， 因為我哋如果幫最標準嘅安全講法咧、你就係做完拔罐或者刮痧相關嘅，咁你都係隔兩個鐘頭後觀察到個皮膚基本上都好似收翻啦、即係唔會話擴張住個毛孔啦，咁你就可以沖涼啦。 兩個鐘頭， 兩個鐘頭基本。咁、但係有啲人係虛嘅，嗱、譬如話。以前我哋翻去國內按摩，啲人去沖涼嘅時候，佢又沖嘅，啱啱拔完罐又沖，咁、你 係包埋噶嘛？因為 抵 你唔沖好唔抵， 係啦，但係 有嘢食嘅。 但係你呢頭啲濕氣又入翻去，咁你頭先做嚟做乜先得㗎？ 我唔知啊，但係抵啊嘛。 係咁，但係相反地，如果可以做得到嘅嘢就係話，嗱，我當啊，你沖完涼㗎啦，咁、你跟住去做治療啦，做完治療嗰晚可以唔沖、就已經等到聽朝先至沖，咁你咪唔使。惊嗰两个钟多咗定少咗个问题咯，啊！但系有啲人就就唔到噶嘛，佢收工嚟睇症，咁嚟睇症做完治疗啦，咁啊隔两个钟后先冲凉。咁、如果有啲人真系身体虚啲嘅，佢又好容易伤风感冒嗰啲咧，可能就要隔到三个钟头啦，因为佢个毛孔收合个效果唔够好。咁、但系若然个皮肤有摩擦过、吸啜过咧，佢都会娇嫩咗嘅。咁、一般我哋都系查翻基础嘅一啲凡士林。或者是潤膚霜，咁、就唔好帶有咁多藥性或者香味，咁、就避免咗個皮膚當時嬌嫩過敏，咁、就會有發炎啊或者其他咯，呢、啲都係即係要注意嘅後面技巧。 明白。 咁但係頭先提到啦，有好多人咧就。佢淨係識得吸，但係咧佢就冇控制得好嘅時間，咁、所以佢往往佢記得翻隻杯出現嘅時候咧，佢就已經係過咗半個鐘， 九个字啦、 啊。我都试过，我有一次直头唔记得咗。 系 啊, 啊，我自己又瞓咗。咁跟住咧就系、是，总之佢就煮到好熟咯。即系我感觉上，我觉得 系咪好痛、啊？ 冻晒，佢唔关事，佢唔系痛嘅，即系我嗰次唔系好痛。 好 即系系啊，但系佢唔记得咗，直头系。 即系呢个系嗱，你嗰个经验就好咗。咁啊，譬如话有个学生，佢咧就自己学咗拔罐，咁佢帮自己做啫。咁啊，佢膊头痛，咁佢呢头吸咗只罐咧，就喺个肩颈嗰个穴位。跟住咧，佢就去煮餸。煮完餸半個鐘頭後啦，死啦！哎呀，好痛喎、啊，個膊頭咁樣，咁啊照下塊鏡，跟住就驚啦，因為已經出咗血泡，出咗水泡啦。跟住好講笑啫嚇，咁佢就打電話嚟，佢話：阿老師，老師，我而家咧嗰個位置吸到起咗血泡同水泡。我話你打錯，冇咁嘅學生，我啲學生唔會咁。 劃清界線啊，崔 Sir 啫。 我話 即係 最後我就話冇辦法㗎，我話你咪要自己承擔翻你自己做得唔好，或者你冇注意檢查㗎就咁咯，因為醫師幫病人做治療，唔會話15分鐘後先翻去，佢都每兩三分鐘望一望，兩三分鐘望一望，咁所以一定係要有呢一種危機意識。如果唔係，嗱整到佢起咗個泡啦，咁、你就只有保護翻個皮膚，一般傷口處理就可以咯。 哦，咁我幫你唔到啦，即係其實都等於煮食一樣 啊， 即係你要 check 咗喎，關咩事啊？ 再次要多謝曬嘅就取齊今日就咧，就住拔罐呢樣嘢，我哋講咗兩集啦，咁啊下個禮拜睇有啲咩嘢先啦。唔該曬，下個禮拜見。 國劇830，白百何、佟大為、领衔主演《我们的婚姻》， 李宇文同董思佳对生活哲学嘅激烈讨论。 现实就系依家你做紧嘅嘢，对你一啲好处都冇。 我觉得我又冇乜嘢好处系由我自己衡量噶嘛，点解要由人哋嚟判断？ 我俾你嘅建议就系最实事求是。 国剧830，《我们的婚姻》，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凌晨12:00精彩重温。 好啦，时间翻到中午12:00，中午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 show 快活人啦。黄色暴雨警告上到现正悬挂，雷暴警告有嘅时间咧延长咗到今日1:30嘅。今日大致多云啦，有骤雨，初时雨势颇大，同埋有雷暴，所以和缓嘅偏南风，未来数天天气炎热，亦都有骤雨嘅。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嘅。12:00仲有一个钟头嘅风 show 快活人，首先我哋会有客家婆来了啦。咁跟住今日咧，仲有一个好特别嘅故事片段人家。千祈要留意收听了，好了，回来先听听12:00新闻报告，回来继续。 大家好，我是姜浩文。讲到我几时会是最风骚的状态呢，咁我觉得莫过于是完成了一场自己非常之满意，导演又好满意的一场好戏。当导演嗌 cut 嗰阵，嗰、那个 moment 我系最风骚嘅，真系噶！做人最紧要就系开开心心，做个风骚快活人啊嘛！逢星期一至五上昼10:00到下午1:00，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嘅风骚快活人，你一定要收听。我系姜浩文。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10:00到下午1:00， 风骚快活人。 好啦，未开始以下嘅环节之前，提提大家，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悬挂，雷暴警告也系上到今日1:30。 客家婆， 客家婆来了， 老师早晨， 年 你好， 有少壮壮， 你好啊，老师。 南强老兵梁师傅誓要重建客家村， 用客家降热粗， 抵死 热硬呢啊！用客家降， 老师抵死点讲啊？ 大师， 抵死，抵死， 而家先啱咗大师啊！ 南强抵死， 热硬呢啊 ！OK，OK，OK， 嚟， 南强老兵梁师傅誓要重建客家村， 系 有冇一个字？有冇一个字啱啊？ 系咁，咦都撞到嘅，攞嚟俾我， 系 啊。客家是怎样讲呢，就是孟强 路劈 孟强路捞孟强路劈梁树夫， 是孟强路劈梁树夫， 誓要重建啊， 是 誓要重建客家村。 Now 不是金英孙啊， 你 好， 是啊， 行动都好啦， 阿敏都好啦， 送热啊，系咪啊？ 系啊，送毛送热啊！ 都检验系咪好有精神？ 肯定，唔止今日，系今年今个月。 你咩改咗名字？好似成个人唔同哦，哦。 系啊，个势都唔同啊。 系啊，改咗名之后，个成个人唔同。 威啊威啊！ 系啊，我觉得孟强真系几劲 啊！好似好， 我听翻上个礼拜，孟强势如破竹，一柱擎天。 睇下点， 非常之开心。 好啊， 好啦，咁叻啊嘛，孟强。 好， 上个礼拜系九二麦鸡。我睇死你， 梁小宝， 我好渣噶咋，你好巴闭。 我请教你， 唔使请教 我问你，你唔使问同我。 系啊，你自己讲。 望住我讲，上个礼拜讲咩啊？上个礼拜讲紧七日之前，你咁快就已经水降鸭背啦？ 喂，你有 不知所 谓，真系有借有还。 上个礼拜日系乜嘢啊？ 母亲节。阿母亲啊，女士亲戚 系啦，你屋企同女性有关嘅亲戚，我哋系 二奶、小三、 胎儿啊、胎姑嗰啲 系啦，契妈嘛，你今日系咪？我就系唔教，系啊，我睇下你点。好啦，咁其实我哋讲紧嘅就系母亲节啦，敬爱普天下嘅女性，咁咧就系上个礼拜我哋教嘅一个题目，系咪？好啦，考下你哋啦噃 ，review 翻。好，妈妈叫乜嘢？ 阿咪。 好嘢，阿咪， 阿咪 系啦。咁如果我想讲嘅就系话，嫲嫲你叫咩嘢？ 阿婆， 叻仔，外婆咧？ 婆婆， 家婆， 家婆 系啦。咁啊，你阿家姐咧？ 阿姐， 阿姐， 阿姐， 细妹咧？ 阿妹， 刘妹， 刘妹， 刘妹妹日记啊嘛，佢上次嗰个， 唉好， 刘妹。 咁啊，其实咁快咧，大家已经五个里面嘅话，已经唔记得咗三个啦吓。好，咁啊，希望你哋以后要小心啲。好，既然系咁嘅，唔紧要，我哋今日就新嘅一页。 好，由年开始。 上个礼拜嘅话，我哋又学咗嘅就系女性啦。今个礼拜要讲嘅就系男性啦。喺你屋企嚟讲嘅话咧，你系人哋嘅边个啊？ 爸爸 仔 或者仔， 佢系爸爸啦， 或者 仔啦。跟住咧就有如果屋企嘅有系啦，兄弟姊妹嘅话就系人哋嘅哥哥啦、 细 佬啦。 哎、 表哥啦、 阿叔、 表弟啦、阿叔啦、舅仔啦， 咗 即系人哋个老公啦。 我想问下， 乜嘢讲？ 有个比较俗啲嘅， 嗯， 系夹到， 我都知道你唔教，冇喺个课程里面。 唔系我问下啫， 你系读嘅，你系咪想读？你咪想知？ 系 你翻地下嗰啲， 地下学校，地下学校 得啩嗰啲， 嗰啲 ，OK， 学校好啦。咁今日我哋要教嘅呢一啲嘅话咧，全部咧都系我哋男性吓， 明白？ 系啦，咁啊，其实我哋而家嚟咯噃，好唔 好？ 好啦，嗱，咁啊，如果系嘅话，第一个咧就系教爸爸， 阿爸。 诶，差唔多。 阿爸， 阿爸系啦， 阿爸，好似唱歌嗰个 阿爸 系啦。 我记得我以前咧有啲亲戚叫阿，即系爸爸做阿伯噶。 阿伯 系阿伯啊，即系好似话唔系 唔可以直接叫佢做 系啊， 我都好似听过。 系啊， 不过嗰啲系咪应该系细嗰啲？ 定系惊佢 即系 大啊？ 即系小朋友？ 唔系啊，讲紧系你喺可能你系诶嗰阵时候系有成两三个老婆噶嘛？ 哦， 即系你系 即 系二嘅或者系二婆或者系三婆生嘅，就未必你会叫爸爸，你会叫阿伯或者系叫咩咁样？我听讲，乜你屋企咁复杂嘅？ 大家族， 大家族， 大家族。 哦，咁样， 整个花园都三万尺啦。 哦，系啊， 系啊， 你知唔知点解啊？ 唔知， 唔想见到你。 其实嗰度唔系花园嚟嘅， 有咁远， 赶咗落山， 其实系一个荒地， 赶咗落山啊！你自己去自生自灭。 系啦，嗱，咁其实爸爸同埋妈妈就 系 阿爸阿咪，系啦，咁我就叫阿爸，系啦，好啦。另外仲有嘅咧就系有爷爷， 爷 爷就系爸爸个爸爸，啱唔啱？系啦，咁我哋好奇怪噶噃，你记得啦，头先我哋有讲到嘅就 系 话，如果你叫嫲嫲嘅话，我又叫阿婆啊嘛，咁所以如果你要叫爷爷嘅话，你就会叫。公系啦，就叫公公嘅，又话公嘅。咁呢一样嘢又系客家婆成日会同人哋捞乱嘅，因为我讲好多有关于我阿公嘅嘢，其实就系讲紧阿爷嘅嘢。但系好多人就以为咩啊？嗰个唔系你阿妈，系唔识得嘟我。 就嘟我 啦。Misunderstood 系 系啦。OK， 咁啊就系公公， 公公 系啦，阿爸同公公。 咁如果公公咧， 系啊。 咁至于外公咯，外公系点样啊？嗱，上个礼拜我哋又教过噶啦。如果你系讲外公嗰个，就叫嫁婆，即系姐婆，系咪？ 嫁公 好嘢，就系嫁公， 嫁公， 嫁公， 嫁公 系啦，即系阿爸。公公家公 ，OK。 如果个阿公排第八咧， 你试下，你试下嗌自己讲啊。 唔系你嗌我嘛？ 我问你啊，你学咗咁耐，系你讲叫咩名？ 八公 非常好啊，果然系嗌自己个名好啦，系啦就系八公啦， 八公 好啦，咁呢一个就唔好乱咁嗌人， 知道 啦，好啦，第四个咯噃，咁啊就系屋企人有冇哥哥啊？你哋有哥哥啦，小张张有哥哥啦，你有冇哥哥？ 有 ，OK 啊，系你又得家姐啫，好啦， 冚唪都女嚟噶嘛， 系啊，堂哥就有 啊吓，好啦，咁啊哥哥就叫咩啊？ 哥哥。哥哥， 唔系，我哋唔会叫两个一起咁样叫，即系共同叫阿哥， 阿哥 系啦，又就轻阿哥， 阿哥。 咁如果都系话大哥嘅话，你可以叫泰哥， 泰哥。 上次咪教过胎儿啦，胎故嘛，系胎哥。 二哥就二哥， 二哥， 二哥， 有个 N 音， 你好执， 二哥。 好难讲， 你好执呢个发音嘅，你记得？ 咦，如果我哋叫哥哥咧？张国荣咧， 一定要叫嘅就系叫哥哥， 哥 系啦，咁你叫哥哥啦。其实我哋会叫阿哥，系啦，又就轻阿哥，或者又就轻胎哥、姨哥、三哥、师哥、五哥， 够啦。 我惊你唔叫我停，我就唔会停。 孙哥点讲啊？ 孙哥， 孙哥， 我哋白姑真系有个孙哥， 系啦，阿孙哥就系我哋位胎哥，系啦，系咪？咁如果你系大孙哥，就叫做胎孙哥。好啦，咁啊，另外仲有大有哥哥嘅话，当然就有 弟弟， 弟弟就即系细佬啦。喂，呢个好得意啊！你试下讲细佬啊，你估客家话会点讲咧？ 嗯， 阿妹 小弟 唔系， 老老弟 唔系，诶，差唔多，捞提 捞 吓， 捞我就听阿捞提，捞提捞提，对唔住，捞提 捞 捞提就系细佬啦，即系我嘅细佬，我嘅弟弟， 其实系 老啊。 我知， 所以老妹咯，但系个胎又系咩？ 老妹老 捞妹就系细妹啊嘛，系啦，捞太就系细佬咯。 个胎就系细佬啊？ 我唔知啊，但系总之我就系捞太，捞太，我就喺捞太，捞妹，捞妹，捞太， 你捞太捞气， 你讲得切？ 你噏乜嘢？ 佢话我捞太捞气，即系咩意思？ 你讲乜嘢？ 我乱讲唔识讲啊！或者你纠正我啊！ 我好惊， 我想听多次啊嘛，因 为我惊你客家嚟讲，我你唔知讲啲咩嘢。 我对唔住。 好啦，另外仲有嘅咧，就问下，冇嘢冇嘢，但系我系惊啫，系啦。 我知道，收到。 好啦，另外仲有就系表哥咯， 表哥 差唔多，表哥， 表哥， 表哥。上个礼拜我哋讲翻表姐，系咪？好啦，咁如果系表弟咧， 表弟 错。表弟， 表弟， 系啦，表弟，表哥， 表 弟，好啦，咁另外就系叔叔啦， 叔叔， 叔叔， 叔叔， 系啦，呀就轻啊，叔叔， 叔叔， 你好嘛，叔叔， 你好嘛，叔叔，诶， 你唱埋先，同事好嘛，好啦，叔叔之后嘅话仲有舅，伯伯唔讲，诶，我冇教，跟住我就系舅舅仔或者舅公， 朝朝。 朝朝系诶个 no， 朝朝唔系客家话， 普通话 系啊普通话。好啦，舅仔系 舅 Q 诶诶 Q 仔 Q 仔 系啦， 而家呢个舅仔 呢个舅仔呢个舅仔 Q 父 Q 父 呢个就系舅仔，舅仔就细噶嘛，系啊细舅父就系 Q 仔。 因为舅仔咧好似太太个细佬啊， 系 又系叫舅仔。 因为大舅同埋舅仔系唔同噶嘛，系咪？好啦， 大舅咪太 Q 啊， 我哋会 Q 父， 哦， 系啦。如果系细嘅就 Q 仔 ，Q 仔 系啦。咁啊唔紧要啦，你可以摆埋落去啦。 冚婆咧， 冚婆系女人嚟嘅， 今日唔讲女人， 今日讲男人啊。 我知啊， 最后尾呢一个我就系我出份彩嚟，老公， 老公， 捞共， 捞共， 捞共， 捞共， 捞 共，亚就轻眼捞共， 呢只啊捞共， 系啦，今日呢个亚就轻眼捞婆， 捞婆 就捞婆同捞共，得唔得？好啦，我哋又重复一次啦噃，好，第一个爸爸、爷爷、 公公、 外公、 家公。 哥哥、阿哥、细佬、老太、表哥、 表哥、 表弟、 表弟、 叔叔、 叔叔、 舅仔、 舅仔， 同埋老公、 老公。 一阵间翻嚟， 铁器城嘅重建客家村。 你要重建客家村啊！你 你赢紧噶，放心。 哇，任重道远啊！ 系啊，嚟嚟嚟嚟嚟， 你我突然间好惊， 唔使惊，阿舅婆喺大厅。好啦，你叫做乜嘢啊？ 万强， 搞错，你唔好扮嘢。你自己个名都 唔系，我真系而家好紧张。 我知道，因为头先其实我帮你安咗个新名，你叫大师嘛。 大师， 抵死啊！你唔好用住，唔好用住，系啊！ 唔用啊！ 今日任重道远，唔好自己冇。 系，重建他假村。 你哋叫做当系咪？好啦，好啊，嚟，准备好未？ 准备好。 第一题 ，Leslie 张 万强。阿哥， 阿哥系啱嘅。 应该哥哥啊。 我唔紧要啦，冇错，我冇唔紧要啦。好，第二题，业余人 马万强， 万强，阿当。五， 诶，话人哋系 四三二，你答中我话你好嘢， 捞题 唔系，好啦，辨别事物流于草率或者系武断嘅俗语就系话唔好有须就应， 万强， 万强，唔好有须就应万强， 阿爸， 阿爸系。第三题，形容人做事拘谨唔果断， 万强， 万强。 叔叔 好嘢喎， 叔下叔下嘛， 会话人诗诗乜嘢咧？ 叔叔 好嘢。第四题，俗语话外甥多 才万强， 万强 Q 仔 好嘢。网络用语意思系一个有实力有后台嘅人，我哋会叫佢做大乜乜啦。 当 当 公公公 公，唔系彪彪彪哥。 表哥， 表哥，表哥系啱嘅，系大表哥啊吓。好啦，第六题，形容甜品非常 猛强， 猛强，五四三二一，好啦，我再读埋吓，我哋会话嗰啲嘢甜乜嘢啊？ 哦，公公， 甜公公， 甜爷爷， 哦，系爷爷嚟嘅。 耶， 好难答啊！ 广东话指年纪比自己年龄当 诶，比自己年纪大嘅就 唔系唔系年纪轻嘅轻嘅男仔系啦，闹太叻啦！好啦，话人哋佢系我嘅虾子， 万强 万强， 闹公 闹公， 包子 跟住咧， 包子包子 包子，仲有咧，仲有咧，仲有咧，仲有仲有仲有， 万强炸公， 哎呀！ 我唔记得边个先。 你答埋这个，你就可以同佢打和啦。 唔紧要，唔紧要。 果然真系重建。 我又耶，我血压好高啦，已经。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天文台在早上十一点十分发出黄色暴雨警告信号。天文台说，短期内香港广泛地区可能受大雨影响，市民应该提高警觉。薪酬趋势调查委员会各委员今早收到今年的薪酬趋势调查报告。據了解，在扣除遞增薪額之後，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 2.87%、 中層 4.65%、 低層 4.5%。 去年各級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是高層公務員 7.26%、 中層 4.55%、 低層 2.04%。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最終決定公務員或一加薪 2.5%。 香港大學教育學院公布，本港小學四年級學生在2021年第五屆全球學生閱讀能力進展研究中得到573分，全球排名第二，連續四屆取得國際頭三名之列。排名第一是新加坡，得分587分，俄罗斯排第三，得分567分，国际平均分是500分。研究发现，香港小四女生阅读表现较男生佳，资讯类阅读表现较文艺类佳。港大话，研究结果反映，尤其疫情下，本港小四学生仍有足够阅读韧力，并没有因疫情影响而退步。港大建议社会各持份者应该协助提供友善学前认知环境，以进一步提升香港阅读水平。 又認為親子閱讀培訓會是未來社會閱讀教育的重點，家長亦應該以身作則，做好言教和身教。央視報導，中國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利用長征三號月運載火箭成功發射第56顆北斗導航衛星。北斗導航衛星屬地球靜止軌道衛星，是北斗三號工程的首顆備份衛星，入軌並完成在軌測試後將接入北斗衛星導航系統。今次發射是北斗三號工程高密度組網之後時隔三年的首發任務。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驟雨，初時雨勢頗大有雷暴，吹和緩偏南風。展望未來幾日天氣炎熱，亦有幾陣驟雨，週末期間部分時間有陽光。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生效，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1:30。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9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9867点，跌110点，成交金额424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283点，跌7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079点，跌19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47.4升了2.6，恒生中国企业68.24跌3.4。阿里巴巴86.95升个二，盈富基金20元跌咗1.2，百度集团126.2升个九，南方恒生科技3.86跌咗0.2仙，中移动65.05跌6.5，美团136.5跌9毫，李宁49.65跌6.5。京东集团146.2跌6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36，日元136.6，瑞士法郎0.896，加元1.348，人民币6.995，英镑对美元1.248，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66，新西兰元对美元0.625。日经平均指数报30076点，升233点。港金报18610元，跌17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91.52美元，卖出199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员。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老 K 复力，志在千里。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三叉戟。经验老道的警戒三叉戟，面对新型犯罪和各方挑战，人老心未老。陈建斌、董勇、郝平，三剑合璧，国剧夜场三叉戟，5月17日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9:30，港台电视31。 中成药必须注册的规定已经实施，所有中成药必须先在香港注册，先可以进口，在香港销售。注册的中成药应印上注册编号。进口、销售或管有未经注册的中成药，即属违法，可判罚款10万元及监禁2年。想了解详情，请浏览中医药管理委员会网页 www.cmchk.org.hk。 Hello， 我是泰健乐队的 Patrick 雷友辉。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觉得很简单的，只要一个人没病没痛，健健康康，又可以同佢最爱嘅屋企人食下饭，倾下偈， 咁就已经系最快活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嘅风骚快活日啦。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日。 片段人间手足， All my troubles seem so far away. Now it looks as though they're here to st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各位朋友，欢迎大家今晚来到参加本校100周年筹款音乐晚会。衷心多谢两位在1974年那届毕业的大师兄，为我们献唱这么多首 Beatles 的经典金曲。在这里同你讲声多谢晒。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Yesterday, love was such an easy game to play.I need a place to hide away. Oh, I believe in yesterday. Why she had to go, I don't know, she wouldn't say. I said something wrong, now I long for yesterday. 够啦，喂，坐低，哇，喂，真系唱翻好多啲歌，真系有啲回忆翻晒嚟。 喂， 阿肥饼啊，你真系犀利，睇唔出吓，今晚啊 keep 到当年我教你嗰啲 fingering 嗰啲嘢，勾上勾落点啊 ？Tommy， 你劲啲，你一只手都弹赢我啦，点啊？ 咁又毕咗业差唔多50年 啦， 啲时间咁快啊，真系。 唉，系啊，我哋都老啦，不过。相见如少年。 Can't buy me love, love, can't buy me love. I buy you diamond ring, my friend, if it makes you feel alright. 哇，咩 啊？ 妈咪，你点解摆只？ 唔好掂啊！ 呢只边度精选啊？ 吓、啊？ 哇！日本 version 黑胶碟，正喎、啊，借俾我啊！唔该你啊！ 唔得！ 点解啊？ 重要事情讲三次 噶，你个人 好简单。因为呢只黑胶碟咧 ，Uncle Henry 借俾我嘅，但我呢个星期六咧 ，Amy 生日咧，我会同佢喺呢度过我哋美国芝加哥第一个帮庆祝嘅生日。嗰晚咧，熄晒啲灯，点蜡烛， 哇， 听住呢啲歌，一路饮威士忌，我揽住佢，望住佢，咦，真系谂起都浪漫啦。 喂，咁我咧？ 咩啊？关你咩事啊？你讲咩啊？ 喂 ，Tommy， 咩你咧啊？ 我同你同屋主、啊，点解你同你嘅 Amy 庆祝生日，你唔遇我噶？咁我点啊？ 起身未？拍下你先，醒未啊？ 系 我同 Amy 咁浪漫嘅情况，点解你喺第三者度啫？最多咁啦。但系如果你真有机会追女仔，我借翻屋俾你做翻头先我做嗰啲嘢，咁算系咁啦啩？ 哇！你个人真系算卑鄙、啊。重色轻友嘅你， 唔好咁啦，唔好咁样形容我啦。最多呢个礼拜我倒垃圾，唔使你啦，好唔好？笑翻啦，笑 得 笑搣下个嘴先，笑。 有条件 咩啊？ 嗱，你要借呢只 Beatles 俾我入房听3晚。如果唔系咧，呢、這个星期六我就留响度。仲有，我会打长途电话翻香港，话俾你阿妈知，你个衰仔喺香港净系挂住追女仔，冇心机读书。 嗱，你讲就好啦，我警告你啊，你唔可以话俾我阿妈听噶，我搣啦呢脚毛。 哇！唔得，今晚边度陪我瞓啊？早偷， 喂，傻噶，你都冇点，你都冇唱机俾翻我啊！ 好痛啊！救命啊！衰仔 happy 完美啊！你老友我就嚟冻僵啦，惨啊！放心啦，好心啦，我连我呢个冇女朋友嘅可怜虫啊！ 点啊？肥饼饼好啲未啊？有冇事啊？ 呢度边度啊？ 呢度咪屋企咯。你唔系啊？屋企都唔认得。 点解？ 你咪病到傻咗啊？ 我唔响房咩？ 哎呀，肥饼饼、啊，你间房我借俾 Amy 瞓两晚嘛。咁、啊、你病咗冇理由周围传染俾人噶，咪委屈两日咯。喂， 啊， 真系要赞下你，你真系几伟大嘅。 你 嗱。如果第日咧，我同 Amy 结婚咧，最多咁啦，我哋当你老人家咁斟茶俾你饮，你有冇感动咧？ 呢个衰仔，啊、我而家口干，俾杯水我啊！ 喂，阿妈，系啊，我 OK 啊，乖唔乖？阿爷家好乖啦，考试啊，梗系好成绩咯，我够钱啊！食咗饭好饱，喂喂喂，唔讲啦，一阵间咧嗰啲电话费好贵啊，好嘛？系啦系啦系啦，得啦得啦得啦，系咁啦，拜拜拜拜拜拜拜拜拜。 喂，你又话啊唔够钱使要搵嘢做咧？做咩你呃你阿妈话你够钱用啊？ 阿肥饼哥， 系 我屋企人供我嚟美国读书好辛苦噶，我阿爸问我姑妈借咗起码100,000蚊， 哇， 有排还啊！仲有我家姐咧，佢静鸡鸡又俾咗10,000蚊我，我知佢哋其实都掹掹紧噶啦。你话我仲点可以叫佢攞钱啫？啊，我醒起啦、嗯！喂，肥饼，你帮我问下你表哥啊，佢咧唐人街有间中国酒楼请唔请人啊？我想去厨房嗰度咧做帮工赚翻啲钱啊！ 吓、啊，厨房好辛苦噶、啊，又热又剩，你得唔得噶？ 哎呀，我梗系得啦，信我啦，我掂噶。 喂，话时话，你真系好等钱使咩？哦，我知啦，你搞大咗 Amy 个肚， 我搞大咗你个肚先啦。我想储钱买电脑啊，大哥。 电脑好贵、啊，你买嚟做咩啊？ 我觉得电脑将来一定会有用噶，系、哦、一个大趋势。嗱，我想大学毕业之后咧，留低喺美国专攻电脑，我要搵钱啊。我想屋企人咧可以过啲好啲嘅日子啊。 Tommy 哥，你系咪傻咗啊？突然间变得咁乖仔嘅？你冇事啊嘛， 你又有事。我而家背系个女人嘛，咁我梗系做一个成功嘅男人噶啦，你明唔明啊？唉，算啦算啦，你个人咧都唔明啲咁深奥嘅学问噶啦。嗱，唔紧要，你大个仔，哥哥教你，即系我系你哥哥，知唔知啊？叫哥哥啦，叫哥哥，哥哥叫。 哥 哥借咩借咩？滚水滚水滚水，唔好意思唔好意思，养人养人，唔好意思啊，好重啊，唔该唔该。喂，兰姐啊，洗洗嗰啲碗啊，激死人啊！系啊系啊，煲咗水未啊？ 喂 ，Tommy， 醒啦，系咪好攰啊？ 嗯啊啊 ，Amy， 嗯 啊，几时嚟噶？你唔叫醒我嘅？ 我见你啊，成张台啊都堆满晒书，我估你咧应该温书温到好攰啦，我咪唔搞住你咯。你睇下你， 我唔攰啊，好精神啊。 啊， 不如陪我喺 basement 打乒乓波啊？ 点解啊？ 我参加咗社区乒乓波大赛啊！我最早都系玩啊啫，入咗 final 啊，咁为够有信心，我实赢啫。 哈、哦，原来你打乒乓波真系咁叻噶，我以为你随口噏噶咋。 咩都随口噏咩？我之前同你讲过噶，我中学嘅校队，我打遍学界无敌手。喂，你知唔知啊、 嗯？ 打乒乓波咧，系我嘅第三生命。 咁你第二同埋第一生命咧？ 第二生命系吉他咯，你都知道我好中意弹吉他噶。都是学界冠军嚟噶， 咁你嗰啲第二、第三生命啊，全部都是玩玩下，冇嚟正经嘅。 咁又唔系、啊， 我的第一生命呢绝对不是玩玩下的，是百分百认真的。 那是什么？ 你照一块镜，这个就是你咯。我认真的，我第一生命number one life。 你走开啦，你做戏你核突啦，肉酸啦， 系咩？好核突，你要唔要再核突啲啊？我再核突啲扮俾你睇，第一生命啊，第一生命啊。哎呀，今日周末，哎，估唔到芝加哥啲中国人咧都兴中秋节食饭，哎呀，真系做死人啊！真系，咦？咁大阵咩味啊？烧窿嘢，咦？火烛啊，弊啊，烧着咗啲嘢啊！火烛啊，火烛啊，救火啊，火烛啊！我喺边啊？哎呀，好痛啊！救命啊！医生，我点啊？点解我左手咁痛嘅？我唔可以有事噶，你一定要帮我，我唔可以有事噶，我仲要做嘢噶。咩话？我只左手烧得太伤，要截肢切咗个手掌，你有冇搞错啊？唔可能噶，唔可以噶，唔可以噶，唔可以咁嘅，仲有冇其他办法啊？医生， Tommy，你醒啦？点啊？你点啊？点啊？ 肥饼啊！ 啊！ 你嚟咗几耐啊？ 你咗三个钟头到啦。 有冇打长途电话翻？ 未啊！香港而家朝早六点，我一阵先打。你点啊？有冇见边度唔妥啊？ 唔好讲嘢住。 系 冷静啲。 哦， 你过嚟我呢边左手呢边。 系点啊 ？Tommy， 到底发生咩事啊？你唔好行我啦。 你帮我揭起张被啊，细细力啊，唔好咁大力啊， 揭呢度啊， 啊揭噶， 哦，你只手唔见咗， 系啊， 点解咁噶 ，Tommy 啊， 酒楼个厨房火烛，我跣低咗走唔喐，好彩，剩低只系个左手有事啫，医生话要切咗佢，唔系。可能生命都有危险。 Tommy 啊，你冇咗只手掌点啊？唔系啦，我打串老电话俾你阿妈，叫佢请飞飞过嚟睇你。我去打。 唔好，记喺度。 系 应承我。 系 唔好打佢啊！唔好话俾阿妈听，同埋唔好话俾 Amy 听。 点解啊？ 我唔想佢哋担心。切都切咗啦，冇嘢噶啦，你放心啦。 唔系噃，呢度啲医药费好贵噶。我去边度搵钱啊？ 我唔知啊，但系我求下你，你唔可以话俾佢哋听。如果你讲咧，冇兄弟做，知唔知啊？ 唔 可以讲啊！ 肥饼，快啲讲俾我听，到底 Tommy 依家喺边？发生咗咩事？你讲， 冇， 你讲啊！ 佢冇事，佢好好，佢话佢好好。 佢冇事，佢一直避开唔见我。哦， 啊， 我知啦，佢系咪识得第二个？你讲 啦，唔系啊，佢冇咁衰啊 ，Amy， 你放心啦，我讲真，我未见过佢咁生性，佢真系好中意你噶，你信我啦， 肥饼， 系， 你望住我讲， 冇啦 ，Amy， 你唔好逼我啦， 望住我啊， 我应承过佢唔可以对你。同埋佢有听讲噶，如果唔系啊，佢同我一刀两断，有冇兄弟做啊？你明唔明？ 肥饼啊，你放心啊，我求下你啊，你讲俾我知啊，佢唔会唔当你兄弟啊，讲俾我听啊。Tommy， 你仲想俾我俾到几时啊 ？Amy。哦，是肥饼个衰仔 讲，我唔准你闹佢。点解你发生咁大件事，你唔同我讲？到底你有冇当我系你个女朋友 ，Tommy 啊？无论发生咩事，我都会喺你身边噶，你知唔知啊？ 傻瓜，好小事冇事啦，而家冇事，真系冇事啦。 OK， 你放心，我好休息啊。 你冇担心你嘅医药费啊？我同肥炳会谂掂佢啊，知唔知啊？ 嗯，有你同肥炳真系好。由中一开始已经同肥炳同班，我哋住黄大仙，每日一齐翻学放学。我哋中意打乒乓波，一齐入校队，一齐参加比赛。通常我攞冠军或者亚军，而佢攞优异奖，不过已经开心到癫。而家我得翻一只手，但好有信心。无论打乒乓波、打麻雀，乜嘢都好啦，我有信心会继续赢佢嘅。肥炳啊， 系 同我落 basement 打乒乓波，三盘两胜，照旧。输咗执屋洗厕所一个礼拜得唔得先？惊唔惊？ 我洗啦 ，Tommy， 你唔好玩。 点啫？你咪惊啊？系咪惊啊？ 唔惊， 打 打 打, 打就打。 啊嚟啊嚟啊嚟啊！我同自己讲，就算冇咗一只手，都唔可以影响我嘅。我要更加努力，因为 Amy、肥炳仲屋企人为我付出咁多，我唔可以衰噶，我唔可以放弃啊！我要还翻晒俾佢哋所有嘢，我要做好啲。Amy 啊，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做乜嘢啊？ 你过嚟睇下，古惑我买咗咩俾你？ 咩嚟噶？ 嗱，为咗庆祝你生日，仲有我 master 毕业咧，仲有咧我准备读埋呢个博士，仲有我又攞咗咧今年唐人街乒乓球比赛冠军，仲有 够啦够啦，嗱买咗乜嘢？快啲讲啦！ 我帮人。明我叫人帮我买咗两张四大天王喺 Las Vegas 嘅美加巡回演唱会最后一场 VIP 飞套票连酒店， 真噶，你好叻啊！你咁都买到飞嘅，我恨睇佢哋好多年噶啦。 仲有啊，有一个好英俊嘅司机，我啦即系啊，亲自车你去，我哋探呢个 LA 探埋你屋企人，好唔好先？开唔开心？ 由芝加哥一路开就系 Las Vegas，去到 LA， 哇，好远好辛苦噶、 啊。唔辛苦，只要你开心就得噶啦，好唔好先？ 好啊， 揽、yeah, 下先。 好啊。 哇、啊！我哋出嚟玩三个礼拜，开唔开心啊？好攰嗬。 开心啊 ，Tommy 啊，多谢你啊。 唔使。咦？前面有一间酒吧，有饮杯嘢啊？ 几多点啦？唔知闩咗门未啦？嗬？ 唔紧要啦。诶，你入去先，你望下、哦，我拍低架车，跟住入嚟好唔好？ 好啊。咦？咁奇怪嘅，成间吧都冇人嘅。Hello。Tommy， 肥饼，点解会咁噶？ Oh yeah. Amy， 俾你手我啊！我想拖住你啊！你唱完先，肥饼，我想我余生都要拖住你，我一只手都拖得好稳噶，有你同行，我系唔会俾你走失噶。石啖先，我要你嫁俾我，好唔好？ Oh, please, say to me, let me be your man. 连是青天，太阳高高挂起，麻雀吱吱叫，公鸡屋屋屋屋啼。快些快些起来，穿好衣服洗好面，大家吃早餐就到幼稚园去。我是小龟龟，今日翻学啦。 当小乌龟由屋企爬到学校嘅时候，已经黄昏啦。老师对佢话：小乌龟啊，放咗学啦，你翻屋企啦。 吓！ 当小乌龟爬到翻去屋企嘅时候，已经天光啦。乌龟妈妈对佢话：小乌龟，天光啦，你翻学啦。 啊，咁点啊？ 听住香港电台第二台每朝十点嘅《风骚快活人》咧。 啊，咁就可以爬快啲。 错，系咁样就可以爬得开心啲。 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今日编剧马小强先生， 唔系。其实我的人生很失败， 不是他情感太澎湃，即是情感想呕出来。我是不是是我错，我得太快，我等你呕完先。即是你咁有友情澎湃，你突然 间系啊， 就听到 啱啱想赞佢剧本， 咁我哋要明着，喂，你个剧本都好正喎。 系多谢。最紧要咧就系故事提供，就系我哋嘅 Dr. Matthew。 冇 错啊 ，Dr. Matthew 咧，你就咁话你唔知，因为六月有个新环节， 两位介绍啦。 喺六月六号会隆重推出，究竟系乜嘢嘅话，你卖个关子先。 又卖啊？点卖啊？ 一斤十六。 平卖平卖啊！ 好 啦，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喎，听日星期四十点钟再 又来啦， 又 来 啦， 又开 明年啦， 冇错啊！咩主题？听日先知啦。OK， 喂，大家有啲咩谂法可以话俾我哋听？听日想听乜嘢类型嘅歌？ 拜拜。